早晨，早晨，望一望个钟先。哦，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啦吓，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5%嘅早上嚟嘅。咁今日朝头早继续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啦，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嘅。咁啊亦都咧就系会同大家睇睇啦。咁啊出边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朝早嘅时间咧都有啲雨粉飞飞嘅感觉啊，地下咧都系湿湿地嘅。咁今日咧都系多云噶啦，有一两阵骤雨，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准备定啲雨具啦吓，咁啊唔好揼湿啦。咁而家咧就系睇得到啊，6:09，2023年嘅5月9日嘅今天啊吓，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3月20日嘅时间都觉得相当之快啊。 晨光每日一格。 讲开时间过得咁快咧，又真系嘅。当我哋做我哋一啲中意做嘅事情，可能你有一小时嘅玩乐时间，但系你觉得仿如5分钟就已经完咗。翻嚟做讨厌嘅事情，可能只系5分钟，你又会觉得好似去咗5个钟。时间嘅概念咧，好特别嘅，因为时间系无形嘅。时间啊，空间啊，喺呢个宇宙上面咧，系存在住一股好似好强嘅力量，静静地推动紧所有嘅嘢咁样。但系又同距离系一个好有密切嘅关系，所以我哋未能够真系控制到时间，只能够管理时间嘅同一时候。人生在世，我哋应该多啲同我哋嘅好朋友啦，多啲相见，活用我哋嘅时间每一刻啊，一齐去开心。一起去努力。当我们去到某一个年纪某一个岁数的时候，发现原来时间当我们不去整理呢，它流失得相当之快。但到时可能你的人生都已经去了一半了。当他朝有一天呢，原来人生的态度又会这样的。当我们即要归天的时候，我们对时间的观念也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改变。你看的不再是1分1秒，你睇嘅越嚟越多，系一点一点嘅情，所以时间非常之特别。今日我哋应该好好地运用我哋每一分每一秒，做好我哋现在嘅每一个嘅工作，学习好我哋每一个嘅知识，亦都要对身边嘅每一位嘅朋友都好，咁啊令到我哋可以更加充分咁样去到，令到我哋嘅时间过得更实在。 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透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早上的时候六点十四分，一首的作品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岁月如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晨光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的气温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的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就不稳定。现在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5%，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好啦，今日呢喺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嘅时间，见到一啲关于呢就係体育嘅新闻消息报道喎。呢个呢就係关于啲乜嘢呢？就係关于政府指出呢啟德体育园啊。其实我自己呢都相当之期待啟德体育园嘅。点解呢？因为我都有去过其他地方，唔同国家，咁佢哋呢去睇佢哋嗰啲好大型嗰啲嘅叫做体育馆啊。咁佢哋一个体育馆咧，其实都系可以坐相当之多人噶，可能有啲坐50,000啦，有啲坐100,000啦，所以好夸张嘅。你入到入去嘅时候，你一见到，哇，真系一种震慑嘅力量咧，非常之大。咁我当然系好期待香港都会有一个咧类似嘅体育馆，咁啊作为一个巨型嘅地标，坐立喺我哋香港呢个城市啦。好啦，今日讲翻呢一个嘅叫做启德体育园啊。咁啊，第15届嘅全运会咧，就将喺2025年咧，咁啊由粤港澳三地咧去到合办嘅、哦。咁啊，文化及旅游局咧，咁啊亦都指出啦，嗱，广东省体育局咧已经同意喺香港举办咧就8项体育赛事，同埋4至5项嘅叫做群众赛事。呢、這个咧都要等翻咧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咧去到批核噶。咁而电视转播方面啦，咁啊佢哋都话到过去嘅转播费咧就一般啊都系低于100,000元人民币嘅，咁认为本地嘅电视台咧咁系可以负担得到嘅。嗱，全运会唔少嘅项目咧将会喺启德体育园嗰度举行噶，咁但系工程受到疫情影响啦，咁的而且确咧延误咗唔少噶。咁佢哋亦都指出，政府正在同工程承办商就协调，咁啊预计2024年底咧就可以落成啦。咁啊都仲有年半左右啊，亦都话到有足够嘅时间咧就举办测试赛，有信心啊可以如期咧就喺启德啊举办咧就全运会嘅赛事。我自己咧头先啱先讲完啦，我都几期待嘅，即系呢一个叫做启德体育园啊。咁啊，佢到底嗰个嘅外观啊，或者入边各样嘅配套啊，系可以做到点咧？咁又坐到几多个人咧？咁我自己都有兴趣睇嘅，同埋咧新嘅就一定系非常之靓啦。咁而入边咧，如果可以举办一啲大型嘅赛事嘅，咁亦都可以吸引到咧好多唔同国家嘅譬如知名嘅球队啊，会唔会有啲欧洲嘅足球列强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咧就举办咧？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又觉得系一个一大亮点、哦。其实启德体育园咧都唔难揾啊，一揾嘅时候咧就已经喺网上面咧揾到好多关于咧就启德体育园嘅消息噶。咁嘅例如佢会讲到咧就系支持精英运动员啊，入边都有好多关于就社区推广啊。全民体育啊，咁啊做好嗰啲嘅设施嘅，其实就好似北京工人体育场咁啊鸟巢咁样啦。咁鸟巢咧，其实亦都系国家一个好重要嘅发展项目啦。去到而家，譬如鸟巢或者水立方，当举办完一啲大型嘅赛事之后咧，都会开放翻咧俾民众去到咧就系享受呢一啲嘅设施嘅。 咁如果你話香港都起咗一個咁靚嘅體育園嘅話啦，咁亦都完咗啊，做完一啲大型嘅賽事啦，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就享用翻呢一個咁大嘅球場嘅話咧，咁啊絕對係香港人嘅福氣嚟噶。 双眼呆呆望地下，微微抬头在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来秒才扮真地，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敢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再见了你只有 I can， 罗曼退后闪烁的气氛，一瞬间逐渐升温，很吸引。 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首先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嚟自 Jamie 张天颖 One Step at a Time。呢天咧咁啊，虽然都仲系而家凉凉地啦，好啲咯，咁但系咧都颇为潮湿啊。有陣時潮濕嘅天氣咧，都會令到人哋幾唔舒服噶嚇。咁啊，有啲朋友都會話到啊，不如開冷氣啦。開冷氣咧就當然係會嘥電啦。咁啊，但係咧又要既然都開啦，咁啊，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啊更加慳電呢？其實之前消委會咧都有教路噶噃，點樣可以慳電啊？隨時慳一半啊！例如咁啊，有几招嘅。例如咧就发现啦，市面上咧有14款一匹嘅变频式冷气分体机当中入边啦，其实咧就比定频式嘅全年啊，去到电力方面咧节省大概四成噶。咁啊，假如咁啊，每年开冷气180日嘅话啦，每日12小时，以每度电过二去到推算嘅话啦。其实呢真係可能你嘅电费由908蚊啊降到去呢469蚊嘅。咁所以呢即係冷气机嘅型号係第一个呢大家有机会要去考量㗎啦。另外咁就係冷气机加上风扇呢就一齐开啦。 电风扇的耗电量只是冷气机的 5-10%， 今天开冷气同一时间加上风扇可以令到整个的空间更加快就变凉的，帮忙将冷风尽量吹到每一个的角落，加快空气流动，咁就可以将冷气机嘅温度咧调高翻2-3°C。例如我原本咧系 set 咗22°C嘅，咁但系你开咗风扇之后，你冷气机咧其实转25°C咧，都应该可以享受到咧就系同样嘅快感啦。呢个咧大家都几值得去到用啊吓。咁另外啦，咁有啲人咧就唔会啊，瞓觉嘅时间应该将个冷气嘅温度咧就较低啲，咁啊惊自己半夜咧会热醒。其实当我哋熟睡之后咧，咁啊体温就会稍微下降，所以咧就唔需要咧就做得太低噶，反而可以调高少少咁啊得噶啦。啊呢、这个咧呢招我都成日用啊，如果有时间制咧就可以考虑喺熄机嘅时间上面咧就设置一个嘅时效，例如喺自己瞓醒之前1-2小时啦，咁就可以咧就等佢自己熄咗冷气啦。咁令到室温可以保持住一段嘅时间，足够凉到大家起身噶，亦都可以悭咗唔少嘅电费。而且有阵时开冷气开到朝头早咧，起身嗰下咧都几凉几冻啊吓。咁你熄咗佢嘅话咧，咁啊起身更加舒服添。定期保养冷气机都系悭电嘅方法噶噃。除咗可以悭电之外啦，仲可以定期保养嘅时候，知道冷气机有啲乜嘢嘅问题咧，咁啊可以更加有效咁样运用我哋嘅冷气机啦。其实冷气机安装的位置呢，其实都会看看会不会就直接晒到阳光的、哦。晒到阳光的时候呢，冷气机本身都热了，当它要提供一个变冷的服务的时候，当然效率就会降低了。所以其实冷气机的位置呢应该是不要受到太阳直接照射的。不过这个方案呢就未必啱香港每一户了，因为大家如果住大厦的时候，那你怎么转位啊，所以都很难搞啊。好啦，都要记住我哋嘅气温啊，冷气机嘅气温呢，如果我哋调高一度，其实就会悭大概10%噶。正常以香港嚟计，开冷气25-28°C呢就係为之最好嘅。咁如果大家开冷气嘅时间，不妨呢就试下开25-28°C，然后再用头先嗰啲法宝，例如我哋呢就可以用一把风扇啦，或者坊间都有不少的机器，即是那些叫凉风机，里面就装水的。这些凉风机香港就不算是特别流行，但是在东南亚地方其实都相当之流行，很多人家里是不放冷气的，就放这些叫做凉风机，令到整个的室温的温度都可以较为舒服。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想眼眉戴上钻石，扑上线路不需要手枪，秀发散着眼线漂亮，发个信号争取你掌声。 Yeah. 嘅作品嚟自 Edgar 灭照，先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外长赵美兰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并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他说加方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加方内政。赵毅早前被指曾经试图通过威胁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在海外的家人，从而影响议员的计划。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批评加拿大政府的决定是基于个别政客和媒体的谎言，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抗议。发言人又说加拿大政府刻意迎合反华势力炒作，采取针对中方领事官员的极端行为，中方对此绝不接受，中方将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加方承担。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继续在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举行会谈，但沙特一名外交官透露，会谈至今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双方并没有讨论永久停火，而双方都相信自己一方能够赢得这场已经超过三个星期的战斗。在蘇丹首都赫土木，當地的居民說衝突加劇，不時聽到空襲的聲響，他們擔心安全的同時亦要設法應付停電和高溫問題。有組織統計，持續的衝突已經造成超過750人死亡，超過5000人受傷。聯合國亦指出，西部達爾富爾地區的衝突加劇，過去兩星期這個地區已經有接近200人死亡。聯合國又警告蘇丹的人道危機可能惡化。美國德州邊境城市布朗斯維爾汽車撞向巴士站候車人群，造成8死10傷的事件，警方控告34歲肇事司機8項誤殺和10項嚴重襲擊，但強調仍然調查他是否蓄意撞向人群。事發當地星期日上午，當局相信被捕司機駕駛的汽車在衝紅燈之後失控，撞向一個非法移民收容中心外的巴士站。當時有一批委內瑞拉人等候巴士前往市中心，意外造成6人當場死亡，12人嚴重受傷，其中2名傷者其後不治。當局說過去兩星期當地來自委內瑞拉的非法移民急增，原因不明，指出單是在上星期四邊防人員在大河谷拘留的6000名非法移民中，有4000人是來自委內瑞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之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泳儿，我最喜欢香港电台的节目就是旅游乐园啦。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可以得到去旅游的资讯，所以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的。 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 兴建香港，联系你我。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Faisal， 你们可以叫我 Bubu Faisal， 我是巴基斯坦人，也是篮球教练。 CIBS 可以给到少数族裔在大气电波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讲自己的故事，真是一次很好的经验。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1日。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啊，嚟到6:36，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白元老师伯之外啦，咁啊，6:30之后我哋行孖必啊，今日朝早有 必嘅 系啊，我见我细个开始已经学行孖必呢个字嘛，见到啲差人都行过嘅时候，咦，一个人。啊，两个人行孖必咁， 开心啲系咪？ 系啊， 系噶，有个伴啊嘛。 咁梗系啦，你两个人嗰阵时候，你见到啲吓阿 Sir 咩，但唔好行，都有倾有讲啊。 咪最紧要系乜嘢咧？最紧要系即系两个人啊，即系同心就事成啊。 咁梗系啦， 系咪啊？ 系啊， 系互相帮助啊。 一个人咧，好多嘢都好难搞， 嗯、 即系要帮忙嘅时候咧，咁佢哋都好啊，啊佢哋有个啊嗰、那个叫咩啊 ，walkie talkie， 嗰个可以 call 上总部，喂唔该。 另外有个名啊衰啲，真啲讲咗出嚟。 系咩？我唔识。 嗯，都可以出街嘅嗰、那个名，嗰、那个叫 walk 鸡嘛。 哦， 你有冇听过？ 冇。 哇！ 年轻，我而家又学多咗一样嘢啦。咁 系啦，又学多咗一样嘢啦。 系啊， 咁 walk 鸡 系今日咧。镬鸡啊嘛， 系， 我都想讲关于啲鸡嘅嘢。 咩事？ 就系、是、你中唔中意食鸡？ 食鸡啊，你唔系 你中唔中意食 鸡之前咧，有啲手游就话有个咩食鸡游戏， 唔系 唔系嗰个 啊嘛，唔系食啊，真系食， 真系食，我中意啊， 中意啊， 白肉噶嘛，其实营养师咧，一阵间都会亦同营养师倾偈，营养师都话其实食白肉咧，同埋食海鲜系好嘅、 嗯， 所以我每次咧，其实我都中意食， 红肉唔好食咁多， 系啦，我都中意食牛扒嘅、嗯，我都中意烧牛扒食嘅，咁。每次食嘅时候，我心咧，阿营养师阿咪咪咧个样子就喺我脑度出现啊！红肉咧就点样点样，白肉咧嗱，我哋都好建议咧，大家食海鲜，即系佢啲说话喺我脑度不断出现， 好似妈咪咁样系咪？ 即系好似阿妈咁样， 下次煎鸡扒咯， 系咯，煎鸡扒。通常咧，营养师会话白霎咧，我哋比较常推荐啦。 嗱、嗯，中意食鸡啦，白肉啊，系咪？ 系。 榴莲你又中唔中意食咧？ 榴莲我都好中意食， 我都好中意。 你知唔知我最疯狂嘅时候呢即系试过屋企人就去晒旅行啦，咁我自己喺屋企咁啊榴莲当做，咁啊榴莲当做我就喺街市嗰度买两个，系两个榴莲、啊、金枕头，唔系两包仔，系两个榴莲，即系用报纸包住咁、啊，因为我哋啲马拉仔自己食开噶嘛。 哦，咁犀利嘅。 系啊。 哦，下次教我。 跟住、啊、买咗两个榴莲啦，翻屋企自己食咗佢咯。系啊，其实系即系爆灯噶嗰啲卡路里嗰啲，不过有阵时就 但系我都可以一次过食好多嚿，但两个又真系太多。 系啊， 系咪嗱？今日咧，我唔知道大家听众咧中唔中意食榴莲啊？咁但系我上网睇咗咧，就系将鸡同呢个榴莲一齐煮。 鸡同榴莲啊？ 就系呢一个招牌榴莲鱼肚鸡煲。 哇，得唔得噶？嗱，我中意食榴莲啊，但系榴莲嘅副产品就唔知 Vicky 中唔中意食喎。 系 榴莲 pancake， 你中唔中意食？ 中意。 榴莲 pancake 我都中意，榴莲 少啲 cream 会中意多啲。 嗰啲 pancake 再榴莲， 榴莲糖我唔系好得。 榴莲糖我都麻麻地。 系，我觉得好阵味有少少。 想糯米糍啊？系咪糯米糍啊？嗰啲叫做 系 啦，榴莲糯米糍，系啊系啊系啊，嗰啲你中意？ 我冇食过喎。 即系有芒果糯米糍有， 系啦，芒果糯米糍有食过。 嗰啲榴莲糯米糍我都觉得 O K， 即系佢系用真嘅榴莲肉去到做出嚟嘛。 嗯， 但系譬如榴莲糖啦， 系 榴莲 雪糕， 榴莲雪糕我都 O K 嘅。 系 榴莲糕，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榴莲糕系嗰啲泰国同印尼有好多嘅，佢一条咧一条长条形咁样嘅，系啦，好似日本鱼蛋咁 样咁样噶。 咬落去佢又唔係煙韌㗎、哦、有少少煙韌，但係都幾容易爛。咁但係佢就好好濃嗰種東南亞榴蓮嘅味就飄出嚟咁樣㗎、 哦。但係香味多啲嘅。係， 但係個口感我覺得有啲古怪。 咁佢糖嚟㗎嘛，糕嚟㗎嘛。 好奇怪，我唔知點形容。係啦，好犀利啊，有樣嘢我形容唔到。係啦。咁呢所以就大家有機會大家去嗰啲叫做印尼普可以買嚟試下。 係，不過其實呢有好多泰國呢，嗰陣時候我去泰國啊。咁呢係有一啲榴蓮鋪飛，佢所有嘢呢都有加曬榴蓮落去㗎、 哦。你有冇食過榴蓮？我冇食過榴蓮鋪飛啊。 我有食過，因為我同我個 friend 去啦，兩個女仔，嘩好鍾意食榴蓮啊我哋。咁我哋真係去，但其實呢唔係食得好多㗎啫。因為都流嗰啲嘢。 我每一年呢都流到呢個榴蓮鋪飛嘅即係好多 promotion 嘅時候呢，我成日都會同屋企人講啊，如果呢喺我人生食多一次榴蓮鋪飛咁就好啦咁樣。 好平嘅啫，泰國。 香港啊嘛、 哦，香港贵啲嘅， 香港贵啲，同埋有阵时咧都几参差啊。有啲人咧就会话啊呢、這个好食，但系咧都见到几多系劣评如潮嘅，又话啲榴莲已经出水啦咁样。咁、哦、我又好怕，即系睇到我心爱嘅榴莲喺度俾人咁样糟蹋。 唔系，不过每个人口味唔同，即系榴莲都有分好多种噶嘛，即系都有唔同。我就中意食甘味多啲嘅。 甘味即系点啊？ 即系甘香味多啲啦。 即系甘枕头啊？定系猫山王嗰啲？ 猫山王 哦，我中意食金枕头啊！ 系啊， 系啊， 嗯，但系总之我而家已经好想而家即刻食一嚿，一讲起咧，朝头早咧，但系朝头早食榴莲咧，好似唔系咁好啊，太 heavy 啦，应该食翻个早餐先。咁我今日啱啱讲翻咧，就系咧，原来深圳咧有一间铺头好犀利，即系我见到之后咧，啊，真系要分享一下，佢就系有一个招牌榴莲嘅鱼肚鸡煲啦，啲人咧哇好好食噶，咁系 点 样咧？我睇啲相咧就系有一个鸡煲。雞煲下面就放咗一啲嘅榴蓮，咁佢又分一啲唔同嘅價錢嘅，200几蚊咧就三件榴蓮。 即係佢用個榴蓮鋪個雞煲個底。 唔係，嗱佢係咁樣嘅，就係、是、雞煲底。 嗯。 然後咧，差唔多即係上碟嘅時候，即係成個煲啦，差唔多上菜之前一分鐘，就擺凍冰冰嘅榴蓮喺面，跟住焗佢一分鐘，跟住然之後出嚟食啦，啲人就覺得冰火相交咁樣， 哦、 就覺得好正啦。咁但係咧，我就諗 雞煲嘅味道，榴蓮嘅味， 我就覺得雞煲呢一個咧，其實就真係有啲難搞嘅。 嗯、 但係第二個咧，我覺得咦，好似試一試可以，佢、就係神秘咖喱榴蓮雞煲， 神秘咖喱咖喱嘅榴蓮 係啦， 雞煲。其实佢真三种古灵，三种 都是。但系咖喱鸡啫嘛，你真系当我觉得咖喱鸡可能同榴莲系夹，呢、這个我会觉得可以试，因为其实榴莲都有啲甜甜地嘅味啊嘛。咁咖喱有阵时候都朱古力咖喱啦，你有冇食过？ 朱古力有。 系啦， 朱古力咖喱日本都好出名嘅。 嗯。 系啦，咁因为朱古力同咖喱其实系好配嘅。 系。 但系榴莲， 因为你谂下，咖喱都会放啲苹果落去噶嘛。有一啲餐厅都会咁样噶嘛，成嚿、 啊。清心我食过苹果咖喱喎，真系。 系咪啊？好唔好食啊？ 好食哦、啊，因为清心佢本身出苹果噶嘛，即系我哋食嗰啲清心苹果嘛。系、哦、啦，咁佢咁多苹果，佢咩都用苹果噶，佢哋好得意噶。 系啊， 乜嘢都用苹果噶。 我呢个唔知 喎。系啊，好搞笑噶。 下次又可以试。 即系佢哋日本咧有啲地方，譬如出。梨嘅， 嗯， 全部都系梨嚟噶，跟住有个地方，佢呢个县咧最出名咧就 系 苹果，全部都系苹果， 哦、 跟住嗰个县咧最出名就系、是、 本身当地嗰啲人会唔会食苹果嘅咧？ 食噶， 但系你成日对住，即系譬如我煮饭咧，煮完自己，嗯，我都唔想吃、 但系因为佢哋嗰个食材喺当地好平啊嘛， 哦， 系啊，好平嘅，系啦，同埋都系好食嘅，咁、哦、样啦，系啦， 明解。咁我讲翻呢个榴莲咖喱鸡啦，我又觉得其实可能佢真系有啲夹夹地嘅，因为咧、有好多即系我睇翻啲网民留言咧，都好多人赞。 嗯， 即系嗰个鱼肚鸡煲咧，就少啲人话 OK 嘅，大家多数试就去试呢个咖喱榴莲鸡煲， 系 系啦，咁我觉得，如果攞到佢个食谱咧，自己煮下都几好啊，因为佢又唔系真系咖喱蓉啊嘛，佢只系焗一分钟啫嘛，咁我就好想试下如果咖喱。 喱，譬如你成嚿榴莲你舔啲咖喱食， 嗯， 会系点样呢？ 成嚿榴莲舔啲咖喱啊，我会唔会试一次 呢？不如我哋今晚翻去试下。我自己屋企买嚿榴莲， 而家啲榴莲仲贵， 系咩？ 系啊， 但系成日见到啲街市， 我呢啲人好度缩噶。 咁几时买啊？好啊。 我见到佢$17一磅，我会买。而家我见佢有时$29一磅咧， 点解啊？ 贵咯。哦、即系佢仲未系最平嘅时候嘛，佢啱啱嚟，咪就$17嗰阵时咯。我有见过噶$17。 哦，即系冇分话啲月份嘅。 有嘅，有分噶，佢应该会再可能 因为我成日 见 到全年都有噶、 啊，全年都有，但系佢唔系特别当做嘛。佢、 嗯、 当做嘅时候，即系表真系最时令嘅时候咧，咁佢嘅味道咧就应该会系最好嘅、 嗯，就会平啲。 系啦，就会平啲。 咁下次你 同埋又好食啲。 试下$17一磅嘅时候，下次试下自己整咗个咖喱饮嚟试下好唔好？ 我攞细嚿啲得唔得？我惊。糟蹋咗个榴莲，我真系好、 okay. 关怀榴莲嘅。 但系凡间，偏偏想不平凡。也许美丽过白昼，可以美丽到白头。前途太大，偏偏天真得浪漫。要做到忘忧，想着以后。天黑黑，问问你说你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都要抱着睡，变白发。世事难测，喜欢天色常蓝，也许渴望有就有，可以快乐还会有自由。天黑黑，抱抱你，世事在变卦。天黑黑，茫茫城内，未来为了谁挣扎，都要忘记。在暖化，天黑黑，有我有你，天地在滚罩，记住无惊怕。见就见，转一眼可以散就散，爱就爱得一刹，想一世，宇宙能崩塌，地球能。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哦哦哦哦哦哦哦，头发白，抱着睡头发白，只想你吻着我白发。就这样到天黑，天黑黑，抱抱你。在变卦，天黑黑，月更亮，宇宙到底那日崩塌，都要抱着睡。头发白好吗？ 早晨咧，时间嚟到咧就系、是、早上嘅6:49啦吓，咁啊一首嘅作品嚟自 A.P. 嘅，咁啊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咁啊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啊，展望未来。几日啊，大致多云。星期三，哦，星期三即系听日风势较大，咁啊，周末期间天气咧都系唔稳定噶。而家22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5%嘅早上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已经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咁母亲节就临近啦，相信好多朋友都会谂咧啊，同妈妈食咩好呢？通常香港人咧有三个套路嘅，第一喺屋企啊，啲仔女自己住啦，咁呢个当然孝顺啦。第二咁咧就去饮茶嘅，咁但系饮茶真系爆得好紧要啊。第三咁就系去中意食呢个嘅自助餐嘅buffet嘅，即系唔系放题，系buffet，放题你喺度剔剔剔剔 buffet 要行出行入咁样嘅。好啦，咁如果你话食buffet嘅时候咧，都遇到一个大嘅问题，食得少你又觉得唔抵，但系香港人嘅心态就暴饮暴食咧，大家就知道又唔健康。有冇啲策略喺食buffet嘅时候又可以有均衡营养，又有一个满足嘅感觉，又唔好食太饱，但系咧食嘅时候我选择个嗰个方向啊，或者个步骤可以帮得到我哋去到选择啊，同埋嗰个有啲咩料或者有啲咩食材，我哋偏向嗰边又会好啲，咁样又唔使惊太滞咁样嘅咧，咪咪。 嗯，好啊，好啊。嗱，其实自助餐我觉得即系咩节日都啱食嘅，因为乜都有啊嘛，个人就唔使话哎呀就呢就路啊咁样样。咁但系而家都有好多人，哎呀我要食自助餐啊，会唔会超标啊？成好多，即系因为都系紧张啊、健康啊同体重管理啦呢啲咁样样。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有阵时都话即系唔好去到咧，即系。譬如佢有三十四十盘嘅唔同嘅食物，你就三四十盘都款款要试嘅，呢个真系无需要。尤其是我话，有啲系火腿啊吓嗰类嘅啫。咁呢啲其实平时你要食嘅话，或者超市买都又唔系特别贵，又唔系难揾。咁我谂嗰啲可以放低唔好食啦。咁即系会去睇啦。譬如有啲自助餐会话，每人半只龙虾又点点点嘅。咁着重其实系贵精不贵。多咯，即系就算可能你话，话有啲人中意食羊架或者唔知烧乜肉咁样样，嗰啲系好靓，咁你就更加再去筛选下边啲嘢唔食都冇所谓嘅话，就呢啲可能我食两次咯，咁咯，即系要有首先呢个心态就系唔好去到我由头到尾咁多样嘢，我碟碟都要食匀晒嘅，款款食匀晒嘅就唔好啦。咁系啦，咁亦都要保持个均衡性嘅话，咁其实蔬菜都要食嘅，就唔好谂住食咗菜好饱就食唔到其他嘢。咁可能食碟沙律菜啊，或者而家亦都真系有热盘嘅，就系、是、去啲绿粉面嘅 session， 咁可以有啲熟嘅菜都要食翻啲嘅，系啦，即留翻少少空間呢啲，咁再轉移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向海鮮嘅出發咯。 哦，係喎，因為我哋成日都講話海鮮咧就會健康過啲紅肉噶嘛。咁你話譬如 冇咁飽滯。 係啊，牛扒其實我自己都明嘅，因為有陣時候個心魔咧就係、是、譬如你見到啲牛扒哇燒得好靚，咁你拎住個碟出去攞牛扒嘅時候，梗係。啲牛魔王啊，梗系譬如两块、三块多汁咁样，咁其实呢啲都系陷阱嚟噶，系嘛？ 系啊，其实你食到咁多，都有阵时候又好饱，又见到其他嘢又未必食得落啦。咁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第一海鲜嘅话，咁海鲜都系一啲靓嘅食物嚟噶啦，大部分嘅海鲜都系啦，咁所以亦都可以即系亦都。譬如冻盘，啲人好中意食刺身嘅，咁其实都可以攞沙律豉攞少少刺身嗰啲食下，咁慢慢再转移，真系可能话有啲虾啊、熟龙虾啊、蚝啊嗰啲咁咧，系啦，咁都其实食下都你会都值回票价嘅。 系，其实生蚝系咪唔可以食太多噶？一般嚟讲。 食生蚝唔可以食咁多呢，原因就係因为佢我哋会食埋佢嗰个嘅灰灰绿绿嗰啲嘅位置呀，咁嗰啲就係一啲好多时积聚咗污糟物，咁就驚嗰隻蚝可能特别污糟，而你又食咗嘅话就容易有水土即係嗰啲嘅肠胃唔舒服啦，咁亦都可能真係话唔係一隻半隻，係你食得多。而亦都系因为我哋要食埋佢嗰个嘅灰绿色位置嗰啲污糟物，咁就导致到有辐射啊或者食物中毒啊等等呢啲机会，咁就唔好食咁多咯。 哦，咁譬如呢啲绿绿地色嗰啲咧，我都好似带子咁，其实都有噶嘛。 系啊 系 啊。 咁、 啊、 有阵时候我见到譬如日本餐咧，佢哋好奇怪，佢哋特登切出嚟咧，跟住又点样烹调又走去食噶。 冇错，韩国同日本都系嘅。譬如韩国就对鲍鱼底下嗰个绿绿即系胃型， 系啊系啊系啊， 嗰嚿咧系。觉得补品嚟嘅， 系啊系啊， 系啦，但系我哋就其实因为我谂个水质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来源，系啦，咁所以即系香港嘅话就尽量我哋话食贝壳类海鲜就食白肉嘅位置啦，咁白肉嘅位置就减低咗嗰啲嘅污糟物嘅食到嘅机会啦。第二就白色位置嘅话系好高蛋白质之余，亦都好低脂肪嘅，咁、你食咗落去咧又会诶、好似都。食得舒服开心， 明白。咁有冇话其实一个人咧成年人啊吓，咁我上限生蚝嘅话咧，其实都系四只好啊，五只好啊，其实有冇呢啲讲法噶？ 我通常会叫半打啦，如果你中意食嘅话、因为其实生蚝咧即系大大只咁样样嘅话，像卜卜啦，四只我哋大概叫做一份肉嘅，咁所以即系如果有阵时我哋食自助餐嘅策略，我都话你夜晚真系想食多啲咧，晏昼就唔好食咁多肉，留翻少少嘅 quota。撥咗落夜晚度，咁你就可以食多少少肉，又冇超標啦嗰日，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蠔嗰度，你就要知道啦，都係四隻先係一份肉嚟嘅，咁都唔係啊你好多 quota， 咁所以半打都可接受，又唔會話真係哇，真係你咁食法因住肚痛啦咁咯。 係，咁我其實都係第一次聽，原來四隻生蠔即係肥肥地嗰啲咧，就等於一份肉。咁呢個都要記住啊嚇。好啦，咁啊到媽媽啦，咁啊媽媽譬如係個 range 都大嘅，咁可能有啲四十幾五十歲。可能有些年纪再大一点的了、可能六七十岁、他们如果在、吃这些叫做自助餐的时候呢，有没有特别的东西要注意呢？是不是应该有、多蔬菜就一定好？如果他们想吃多些海鲜的，那哪一类型的海鲜会比较上理想呢？这样 他们的话如果上了年纪的，吃熟的好一点啦，不要吃那么多生啦、因为始终他们的免疫系统会偏弱一点啦、但是以海鲜 base 都是好的、因为免得呢吃完之后第二天就说哎呀我昨天吃滞了这样因为海鲜是容易消化过牛啊猪啊这些羊啊这些食物的、那可以选鱼咯，又可以吃一些是啦新鲜的，即是有很多时候有蒸鱼啊很大条的、或者一些鱼块啊这些都是啱佢哋食咯，同埋仲要预留空间有甜品噶嘛。 啊，系、哦，甜品系第二个胃嚟噶，营养师系嘛？ 有啲人咁讲啦。 系啦，我都听到拗晒头。 系啊，但系即系，我觉得而家系好好嘅，即系讲翻，无论食甜品又好，或者就算件牛扒见到好靓嘅好咧，咁我一嚟我自己会做，二嚟我都听到附近去排队食嘢嗰阵时，嗰啲人去叫切嗰个讲。你切細快啲啦，咁樣樣係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好，或者切咗翻到去嘅話，可能我屋企人啊啱食嘅，不如我俾一半你啦，咁就留翻啲空間轉移去食下其他嘢咯，就唔好真係話大大塊切咗俾我我就食曬啦。咁有好多方法去做蛋糕啊、甜品嗰啲又係，我都好見啊，好多年嚟都係而家開始有啲個個都會甜品擺個刀咁樣樣，咁佢哋就用甜品刀真係靚靚地咁樣將個蛋糕咁再开多一半薄薄嘅咁而攞返去食嘅，咁或者有啲係細切嘅蛋糕仔咁都係而家開始有啲人係會咁佢自己啦，或者亦都有啲話不如我哋攞嗰幾嚿大家四个人坐低即係一橛呢个位置嘅，我哋一人攞曬啲嚟食下啦咁呢啲其实我唔觉得係核突嘅方法嚟嘅，即係总之你食得靓靓地切得靓靓地嘅话，其实就可以喺少少地每嚿去浅尝下，但係可以食多幾嚿唔同嘅味道咯。其實呢啲做法，大家可以即係開始諗下、參考下，就唔係話哇攞三得嚿大件大件嘅 cake 食完之後，哎呀食到好飽頂住添咁 咯。係啦，咁啊頂住又唔好啦，一嚟又即係健康先至係無價嘅。咁你品嚐咗個味道咧，適可而止。咁啊大家一齊開心 share 就會好好多啦嚇。咁而飲品方面係咪其實都偏向咧，即係鼓勵大家飲翻啲熱飲會好啲㗎？ 都系嘅，咁同埋亦都尽量个糖分再要少啲啦，可以，因为点解你都食咗甜品啦，系咪？ 系， 咁所以饮嘢就唔好再咁甜啦，就太甜啦，甜品系咯， 系啦， 咁饮品嗰度都小心都系嘅。 系，咁啊母亲节啊，开心心嘅食饭咧，大家都觉得系系要去食嘅，咁但系点样去到食得均衡饮食咧？咁啊最紧要切记一样嘢。就係、是、貪心、哦，即係唔好諗住我自己俾咗呢個錢咧，食物就擺咗喺度噶啦，就起曬係咁攞，咁一嚟就浪費啦，二嚟咧 最唔抵嘅咧就係傷身啊，影響咗自己嗰個均衡飲食嗰個配合咧，咁就唔好啦，係嘛？ 係啊，食滯咗又再去睇醫生喎。 係喎、哦，哎呀，咁啊更加唔抵啦。咁希望個個靚媽媽咧喺呢個母親節嘅時候咧就食一餐開心心嘅飯，食完都一樣又咁靚，唔會食完之後你就變咗肥婆啊。咁啊好啦，好唔該曬 Mimi， 拜拜，唔該曬，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之前，沉默最真。 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已经嚟到7点零八分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啊有白元浩、小白啦，仲有 Vicky 喺度。早晨， 早晨。 另外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啊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两位。 你好啊。咁啊，交通方面嘅情况系点样呢？ 好啊，咁啊，暂时咧都系讲咗行上嘅车龙先啦吓。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嗰段。就比较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另外都有啲爆水管啊，水管急修，提一提你需要封路啦。喺新界嘅大埔嘅宝湖道，由于爆水管啦，宝湖道东行去翻广福村方向，近住南运路咧一个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啊。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九龙嘅太子道西有水管急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帝京酒店咧第二线咧都系封闭噶，都系经过小心啦。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 嗯，咁啊都系尚算正常啦吓， 暂、时。不过咧，天雨路话真系小心揸车啊！琴日朝头早我哋都报好多交通意外。 哦，系啊，系啊，你都有飞纸仔入嚟啊。 系啊，所以唉，真系唔系咁好咯，即系落雨大家要加倍小心啊。 系啦，咁啊， 慢驶啊， 冇错，安全车速， 小心啲， 慢 驶，唔好太慢。 系啦，同埋咧，我成日都好着重讲一句就系，唔该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 系啊，系啊， 你唔贴佢，佢有咩事，你咪可以走得甩咯。 同埋咧， 贴佢做乜？ 太贴佢咧，喺驾驶人嘅角度嚟讲，形成咗一种驾驶嘅敌意啊， 同埋有压力嗰阵， 系啊，即系好似啄住人尾咁样，咁做乜嘢啫？我通常遇到呢啲即系后边如果系咁啄我尾嘅话咧， 即 系让佢啦， 冇错啦。 你咁赶住去边啫？ 有啲人心态唔好嘅咧，就会你既然啄住我嘛，我就特登开慢啲俾你啄住，或者系超越你啊咁样，你特登超俾你超越之后，佢又超越你。呢啲揸车心态真系唔好，所以发生意外就 系 咁样咯。 系啊， 个个好似阿小白咁大大方方，你中意行先，你行。 我唔系大方噶。我都立壞心腸噶，我淨係心諗，喂、你咁趕住去邊啊？你去啦，早啲去邊啦，你咁樣。 咁、起碼你都識得有一個字叫做讓啊，係咪先？你唔會好似其他車咁樣讓咗佢行前面，你又啄翻住佢。 咁、我唔會低住佢，佢都咁趕我，咪由得佢先咯。 咁呢啲鞋好啦，總之大家唔好啄住大家啦，係咪先？呢樣係量策嚟㗎，我覺得。 咁梗係啦， 冇錯啊。 做人保護咗自己先。 係啊，因為你知啊，你屋企又有大有細，係咪先？所以唔係淨係自己㗎，要顧及身邊嘅。人所以揸车朋友咧，唔该你都顾及下身边嘅朋友， 多啲摆屋企人张相，喺个底盘侧边， 咁你就会开得好小心。 我见嗰啲咩荷里活嗰啲电影好多时都系咩一嗰啲 前边 咧，都系将啲屋企人嗰啲摆晒喺度，跟住揸个成飞机， 系咩？咁就会开心好多。 我见啲太空员咧，即系上太空之前又系摆啲屋企人张相喺度， 跟住摸下咁样。 太空完咧，好耐先可以見到屋企人啊嘛，所以你擺咗相咧，令到自己嘅懷念啊、思念咧少啲。 係啊，咁你屋企人咪即係你普通司機都係一樣噶嘛？咁你駕駛得好嘅，咁你每一程你都安全，可以早啲翻去見到自己屋企人、 啊。 其實都係一樣。 因為 呢個方法幾好喎、啊， 幾好喎、啊，大家都 真係良策喎、啊，真係 好過淨係掛嗰啲寫住嗰啲出入平安、交通安全嗰啲。 係喎， 嗰啲睇完之後就滑牙噶嘛，你睇完之後你開始會覺得嗰嚿嘢咧 都係揈下揈下， 都係揈下揈下，你唔會諗到啊嗰嚿嘢提我啊咁樣。 系啊，如果结咗婚嗰啲咪摆譬如结婚相啊，摆仔女咯；未结婚嗰啲咪摆父母相啊。 养宠物嗰啲又可以摆啲狗狗猫猫相。 几好啊！今朝嘅提议真系唔错。咁、啊、希望真系天雨路滑咧，大家都唔好发生意外。 系系系， 呢啲我最想。 啱嘅啱嘅，系 坏车就算啦。咁、好啦，今朝都有啲好嘅提一提大家。又一条开办新嘅巴士线啦，呢条特别巴士路线非常之特别嘅。点解咧？我成日讲都系朝头早啊，或者系黄昏啦。呢、两条巴士线咧， 半夜、深夜 系啦，凌晨嘅一条。 即系 N 车啊， 系啊，一条冇错 N 车，咁但系都要有新嘅。喺呢个五月八号开始投入服务嘅，今日几多号啊？今日九， 今日九号， 琴 日 开始， 琴日开始新嘅一条巴士线，唔错噶吓，就系由九巴经营啦，叫做 N 九六零，就系通宵服务嘅一条巴士线。就不过只有暂时开得系一班啦，就系来往会展站同埋屯门嘅健身村，来往会展站啊，同埋屯门嘅健身村会经边度咧？就系经呢个金钟啦、中环啦、上环啦，同埋屯门市中心、红桥啦、大兴村、良田。跟住就会行西隧啦，同埋西九龙公路、丁九桥同埋屯门公路咧，就系来往呢一个屯门啦，至到港岛区嘅。咁、就琴日开始咧，就正式投入服务啦。咁由会展开出咧，呢一班咧就系凌晨1:25啊，暂时一班嘅啫、就系会展站。开出嘅就系1:25，由屯门健身村开出嘅就系凌晨嘅4:45。 哇！ 系咪呢两个巴士线嘅时间都比较？ 佢真系得一架车嘅啫。 系啊，咁都好冇啊。 佢就 慢慢 会展开咗去健身村，健完身之后咧，跟住又4:45， 4:45 又翻去会展啦。 系咁，不过都好啊。你知道凌晨系冇铁路搭啦，巴士又冇。如果你可以把握到呢架车嘅，哇！你可以悭好多钱啊， 悭好多， 系咪先？ 几百蚊啊！如果你真系咁啱由呢个会展去， 会展去几百蚊唔使啊， 二百几咯，我谂最少都 差唔多200多蚊啦， 系咯， 系啦，200多蚊啦，咁几好啊！嗱，呢个凌晨线嚟嘅，所以比较特别咧，我就话，因为你想搭铁路又冇得搭，巴士又冇得搭，唯有真系只系搭呢啲咯。 巴士你就要车驳车咯，应该即系会展过去旺，通常都系旺角噶啦。 啊，系旺角系中，系旺角一个非常之繁华。 旺角嗰度跟住又乜车都有。 咁你唔使转佢一程，系咪去巴士瞓觉正好多？ 叉电， 煲剧。系咁，大家把握啦，始终都有条新嘅巴士线，大家好好利用啦。就系、是、会展咧，就凌晨1:25开出。咁另外咧，屯门健身村开出嘅就系凌晨嘅4:45嘅，就系、咁样啦。 几好几好，咁啊大家。 大家都可以系啊！如果真系如果凌晨嘅话玩夜咗，又可以有车翻到屋企， 系啊，就唔需要再转咯。即系始终都系啦，转车之后攞程咧，瞓觉冇咁爽啊。 嗯， 系啊，搭巴士就系呢样嘢好嘛，系咪先？不过咧就系自己要识得落车，唔好瞓过龙。 自己系啦，或者用巴士公司自己嘅 app 嗰啲叫 提 示程，系啦 系啦 系啦。不过瞓得太冧都系醒唔到噶啦。 提示系咪会响啊？我想请问。 会响会震嘅。 系啊，会震嘅。 咁你可以 set 佢，如果你唔响咁。你咪 set 佢震咯，你惊嘈到其他人嗰啲，同埋震 啊 好啲嘅，因为你响你可能本身你都有啲声巴士嗰度。 不过我觉得就可以我自己习惯啫，就提早一两个站叫醒自己。 会嘅，系嘅， 系系。如果嗰一个站落先醒咧，你就可能人哋 miss 咗。 系啦， 系啊，响都唔系咁。 最惊就系嗰个站之后下一个站过条桥嗰啲， 系 有排行翻转头啊， 冇惊行唔到添啊， 系有啲路 要搭车。 系啊， 不过系啱嘅，其实教都真系唔好教响啊，教震你瞓醒啫，可能人哋隔篱嗰个未瞓醒。 系啊， 所以系顾己及人， 系啊，同埋最好拎住喺手咯，即系你震嘅时候，你真系好清楚感觉得到佢震啊嘛。如果你真系裤袋，其实佢架车又喐紧，咁佢又震，你又唔知。 咁你自己睇下边啲部位敏感，咪摆喺边度震醒自己咯，咁会好啲嘅，系咪啊？啱唔啱噶？ 咁啊，贴住我嘅面珠灯，攞胶纸黐住佢，吓死巴士啲人。 做咩？ 做咩？攞个电话攞，再攞箱嗰啲封箱胶纸黐住自己。 咁又唔使嘅，你知女仔有啲手袋咧，好似我哋咁，摆个手袋度，摆个大髀度一震都好感， 哦系噶， 系啊，我哋女性就 系 咁咯，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都意识到惯咗嘛， 系啦，所以我哋就方便啲，摆喺个手袋个大髀震震震咁 啊，系啊，不过搭巴士有阵时你惯咗成车咧，会自己醒嘅， 系嘅， 你咁犀利噶，我 系啊，我以前中学搭巴士自己醒噶， 我到而家都系噶， 系咪我翻咗咁多年早啦，系咪先？我都好难话五点几起身又要唔使翻工，我都系真系要靠三个闹钟，我教三个。哦、 但系你搭巴士唔同嘅，搭巴士嗰啲摇下摇下咧，系啊， 警觉性高， 即系嗰啲弯啊，身体好似有记忆咁样。 系啊，永远去到嗰个转弯位，诶、哎，我又醒咗 啦。啊，咁啊系，你哋警觉性高，我比较差啲。不过总之就系开心嘅吓，瞓下觉啊嘛。 系嘅，系嘅。好，咁啊，同 Didi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要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啦、啊，咁啊，今出边嘅天气如何呢？ 哦，今日都系毛毛雨、哦，睇嚟天气都应该要落好几日，先会有出翻阳光啦。今日继续湿立立啊吓，咁啊，个路面都几湿滑噶，你都唔好睇少，即系譬如驾驶人士咧，即系你真系要喺开车之前咧 check check 条胎，因为都好明显踏入翻香港。贵啊！如果你条胎咧系光头嘅话咧，咁啊打个白甲砖啊，真系麻麻地啦。所以即系保障自己，保障路面嘅安全，保障行人嘅安全啦。咁啊，呢啲都系做司机嘅责任嚟嘅。咁啊，朝头早就有呢一个嘅温馨嘅提示啦。 大唔大风啊？出边嗰啲咁样啊？ 风又冇、啊，反而真系灰蒙蒙一片啊，同埋毛毛雨就比较多啦。嗱，唔知道今日有冇机会又系突然间落一阵好大嘅雨啦。咁琴日都有发生呢啲嘅情况出嚟啦。咁睇下今日嘅详细天气有冇话喂骤晴骤雨，或者咧有嗰啲局部地区大骤雨啊。咁啊，真系要听下两位拍档去讲下详细天气先，好嘛？唔该晒。 好啊，好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咧天气预测系点样啦。今日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咧系大概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咧会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咧，大致都系会多云，星期三咧风势就会比较大啦，周末期间咧天气咧都会唔稳定啊。咁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属于低至中嘅。 头先阿 O 咧都话香港踏入咗雨季啦，咁今日同听日咧都系会落雨嘅，咁听日嘅雨势可能会再多多啲啲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咧都话到我哋5月17号为止啊，即系下个星期三咧都仲系落紧雨嘅。 系、嗯， 咁估计每个星期即系呢、這个。这个星期咧个天气都好似即系而家出边咁样咯，灰灰蒙蒙啊，密云啊咁样嘅，咁所以如果你话整个星期要安排一啲户外嘅远足啊，或者嗰啲叫游玩啊，咁可能会问少少，特别星期日咧。会落大雨添，系啦，咁啊，即系踩正大家放假嘅时间咧，落大雨，咁要揾翻一啲即系室内嘅活动会比较上理想啦，吓，咁啊，睇下大家会点样安排啦。咁啊，雨季冇办法嘅，咁但系都唔好影响自己嘅心情啦。 系开个抽湿机咯， 系啦， 屋企都唔好湿啦。 雨季咧，我有个方向嘅，就系话我会揾一啲咧，好靓嘅遮啦，好靓嘅叫做 fashion 咧，去衬翻嘅，因为 令到个人开心啲啊，自己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个个都灰蒙蒙嘅时候，觉得又湿立立啊，唔开心啊。但系你可以睇翻，其实都有啲人好似我咁样嘅，即系刻意揾啲靓啲嘅遮啊，着啲靓啲嘅雨褛啊，咁你就睇下佢咧，啊都几养颜。 啱啊，自创开心嘅方法 系啊， 好重要。 你自己都会啦，即系如果落雨天嘅时候，唔好令到自己都系咁猛啊嘛。 系啊，因为始终落雨咧，个人都会比较好似湿气重啲啊，攰啲咁样啊嘛。咁做啲其他额外嘅事情，令到个人开心啲都系好嘅。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落雨天唔紧要嘅，千祈唔好影响心情就得噶啦。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去分享嘅。周博士，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每次听周博士呢一个环节咧，都会心平气和嘅。不过咧，唔知近排咪踏入五月啦，天后庆啊吓，咁啊特别热啦，特别多嗰啲喐手喐脚嗰啲事件，包括咧就系、是、啊，可能喺啲食肆门口，其实想食只烧鹅髀啫，冇话要喐手喐脚啦。有啲朋友啊搞笑啦，直情咧喺澳门咁样洒落啊，玩两手都要大打出手，成个台面都要翻台离场嘅咁样。咁当然我哋有阵时睇到呢啲嘅视频啦，都系食下花生啦。但系当呢啲视频或者呢啲真实事件， 發生在自己那裡呢，那就成為了片中主角都幾麻煩啦。今日節目呢就聚焦講下點樣可以心平氣和自自在在過生活。周博士交給你去講下啦，唔該晒。 好啊，好，咁喺情緒管理呢可以話係生命好重要嘅課題啊。咁就當然情緒同好多因素有關啦，剛才阿歐啊講到同天氣啦，其實好多地方包括家族啦，我哋嘅關係啦，婚姻啦，成長啦，即係好多因素，經濟狀況啦，都會令到我哋有時比較煩躁啦，或者焦慮啦，壓力大啦，咁容易發泄咗個情緒出嚟嘅嚇。咁呢個容易甚至係咪先話講食隻燒鵝髀都可以喐手？咁呢個當然個代價就好大啦嚇，可能會惹官非啊，傷害人啊，事後又會後悔嚇。咁我諗喺情緒管理去轉化可以心平氣和有幾招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嚇。其中一招咧，我自己最中意咧，可以咁講啦，或者最有效咧，就係叫守連心。守連心、意思即係話，任何時候當我哋唔開心，當我哋猛整，當我哋即刻嗰秒鐘已經興啦，個對象可能係老公或者老婆、阿仔或者父母或者老闆，或者行街某個唔覺意撞到我，或者任何事情都好啦，最重要咧就係睇到其實真係令到我受傷害，唔係對方，而係我點睇對方。冇外在嘅环境可以真正伤害到我嘅，真正伤害我系我对呢个外在环境嘅演绎。所以同一个环境、同一个处境，就算有人撞到我，有人喺度粗口闹我，行街无端端有人闹我，一个人可能癫晒去攻击翻佢。但系如果一个好有修为嘅人咧，就会觉得，哇，对方系咪受咗好多伤害呢？点解对方咁燥底？我唔识你，行街嘅你冲埋闹我，仲哇系咁发晒癫咁样。你好需要被爱，你好缺乏爱，你嘅成长可能好多创伤，得唔得？反而令到我哋自己更有慈悲心去同你去理解，唔会卷埋佢，更加唔会想反击佢、伤害佢。所以最重要咧，唔系外在发生咩事，而我哋点睇外在，我带住咩状态、维度、视野去回应呢个外在，先至系决定咗我哋生命嘅能量，决定咗我哋系咪幸福快乐。所以第一招。守连心咧非常重要啦！嗱，各位听众而家可以试一试，好吗？ 好啊！ 你可能谂起一件唔开心嘅事，谂起嗰、那个啊，嗰条友，哇，呢、這个好难顶啊！无论嗰个系边个都好啦、啊、你同事好、屋企人或者一个陌生人都好啦，好简单，俾自己静一静，然后只手轻轻掂一掂个胸口。如果个环境许可咧，甚至将个手板中心系放喺个胸口上面，代表住我尊重自己嘅心。嗱，呢个身体嘅动作好重要喎，喺心理学辅导学里面咧，系代表我连结翻我嘅内在嘅潜意识啦，我呢个尊重翻我内心嘅需要啦，然后咧就将呢啲外在嘅人事物拉远啦，拉到50尺、500尺、5000尺，甚至50000尺远都可以，即系呢个好难顶嘅父母家人，咁然后就净系同自己讲啊，我承认我有好愤怒嘅部分。我承认我有好受伤害嘅部分，嗱，嗰只系一小部分嚟嘅啫，吓，咁所以我哋可以讲出我有好委屈嘅部分，我有好好受伤害嘅部分，然后跟住好重要系讲出我选择。嗱，当我哋守连心嘅时候咧，首先定一定啦，将对方拉远啦，我唔黐埋去啦，而系心里边可能如果环境唔开唔方便讲出声，我喺心里边至少可以讲呢句说话。我承认依家我系有好担心嘅部分，我承认我有好愤怒嘅部分，佢只系一部分嚟嘅啫。我唔系我愤怒，我唔系我担心，我唔等于我恐惧，我先系佢嘅主人。咁然后我哋可以跟住就可以再讲，我会选择，譬如我选择心平气和，我选择离开现场，我选择我可以做任何尊重自己、爱自己嘅选择。如果依家能够做到咧，可能可以做埋最后嗰部分系最劲啦。就是、我感恩翻呢个冲击，我感恩翻眼前出现咁难顶嘅人，佢系帮我去磨练我嘅耐性，帮我去提升我嘅维度、我嘅修为，提升我嘅爱心。吓，咁呢个就系我承认、我选择、我感恩三部曲。我听到觉得点啊？ 我一路喺度学紧啊，嗰、那个首先感谢自己，同埋咧同自己个身体咧。结连埋一齐我好想表达一样嘢就系、是、有阵时咧，我哋做一啲举措咧系口不对心噶，有阵时我哋做一啲动态咧系唔想越演越烈噶，但系咧就是、无啦啦好似失控咁样，即系手连心， 又連到個心，連個手同個大腦又結連到。咁但係好好啊，頭先華山博士用呢個咁嘅練習咧，就可以令到將成個身體同埋個心靈咧結連埋一齊。我咁樣講對唔對啊，周博士？ 你講得好好啊，我多謝你正話講失控啊。同埋有時口不對心，明明好愛對方嘅，嗰個係我仔啊、我女啊、我老婆、我老公嚟嘅，但係只係一樣嘢，我一唔順眼咧，就你有冇搞啦？咁佢就已經咆哮，又事後又覺得點解我咁難頂？點解我咁激烈嘅咧？佢做嗰樣嘢係錯，但係好小事啫。佢講錯半句話，記遲咗幾分鐘，哇！我就成個人情緒失控咁樣啊。嗱，所以我哋要表裏如一，要尊重自己，要連結翻，揾翻我內在嘅力量，而唔係將我情緒投射喺對方身上，帶嚟好多人與人嘅傷害，結果不斷破壞關係。所以個手連心咧，正話歐講得結連呢個字用得好好啦，就係我呢個身體動作。是要连接翻我内在嗰个爱嘅力量，我 系 有能力去爱自己嘅， 系 得唔得？我首先唔好讲我爱啲咩人先，我要识得爱自己就尊重自己嘅需要，连接翻我内在嘅真善美，就唔系爱我嘅自私啊、妒忌啊、我嘅暴力啊，唔系啊，呢、這个爱自己唔系话我就点啊点。咁呢个系发泄情绪啊！呢个系爱紧我嘅自私自大啫吓、啊，爱自己系连结我哋每个人，每个 B B 都有真善美嘅、每个 B B 都有善心嘅，得唔得？你见下啲 B B 咧，见到只猫仔狗仔经过，佢会主动同个猫仔狗仔玩嘅， 系啊系啊， 我哋好好本能嘅部分嚟嘅， 天性啊，或者会唔会 天性嚟噶？冇错，绝对系天性嚟嘅，所以我哋。生命嘅智慧就寻找被爱嘅证据，而唔系被害嘅证据。因为好多人卷咗入去受害者。我父母几唔好，我阿妈几唔好，我出身几惨，我冇读过大学，我细个时要为屋企付出，呢全部都系真嘅。同时，我哋嚟到呢个世界，上天好公平。一定我哋感受过被爱嘅，可能系花草树木，可能大自然。爱你嗰个未必系父母，可能系婆婆，可能公公，可能系阿叔阿婶。得唔得？咁所以我哋连结翻呢个被爱嘅证据，而最重要咧就系唔使等人嚟爱我哋。我哋爱得咁痛苦，呢个大部分人讲嘅爱就系点解你唔爱我？点解你对我咁冷漠？我仲系等紧一个男朋友、女朋友、伴侣嚟爱我。咁当然一遇到一个人咧，我哋就哇将我所有人生嘅需要劈喺佢身上。咁呢段关系就好 overload， 变得好沉重啊！因为冇一个人能够满足晒我哋所有嘅需要嘅。与其我哋无了期去情绪勒索，去搲人嘅爱，何不唔我哋首先学识去爱自己，令到自己发光发亮。咁于是我哋同人相爱嘅时候咧，就系好舒服、好平等、好自然嘅尊重同埋分享，而唔系私恩求报。我对你好，系搲你嘅认同。咁大家就好辛苦， 明白， 所以个咁简单手连心嘅动作咧，系非常重要嘅第一步。 咁大家又跟周博士咧去学习一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啦，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咧，我哋讲个比较严肃啲嘅题目啊，因为头先都有讲到咧，就系话啊，如果有啲施暴者或者家暴者，咁如何去自处啊，如何走出困局啊，等等嘅一个议题啦吓。好，咁我哋下集再同周博士倾过。唔该，周博士。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外长赵美兰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并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他说加方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加方内政。赵毅早前被指曾经试图通过威胁保守党议员庄文浩在海外的家人，从而影响议员的计划。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批评加拿大政府的决定是基于个别政客和媒体的谎言，中方强烈谴责并坚决反对，已经向加方提出严正抗议。 發言人又說加拿大政府刻意迎合反華勢力炒作，採取針對中方領事官員的極端行為，中方對此絕不接受，中方將堅決採取反制措施，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加方承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约同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巴罗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注意到近期英方表示愿意维护开放建设性和稳定的对华关系，宣布新冷战和孤立中国是错误，显示出英方愿意客观看待中国发展的积极意愿，希望双方排除干扰，聚焦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校准正确方向再出发。王毅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既是历史事实，亦是国际社会共识，希望英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巴罗说，英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保持沟通交流，深化合作，推动构建稳定健康成熟的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互级球队对战，修咸顿3-4输给诺定咸森林。诺定咸森林互级形势暂时有改善，至于修咸顿继续包尾。另外，富咸5-3击败李斯特城，李斯特城落败35战得30分，暂时落入降班区域。爱华顿5-1击败白里顿，爱华顿暂时脱离降班区。现时英超榜末三支球队分别是李斯特城、列斯联和修咸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同大家报告青沙管制区嘅交通先啦。青沙管制区咧已经系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嘅，所有驾驶人士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嘅收费广场，唔使停车啦、慢驶啦，或者系排队俾钱嘅。咁大家可以留意现场嘅交通指示。如果未登记已通行嘅驾驶者咧，可以直接驶过呢个青沙管制区，运输署咧就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嘅。咁大家快啲申请啦。咁隧道方面咧，个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油礼村多车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马斯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沙田入口的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的龙尾近住呢个沙田驾驶学院。咁至于新界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大埔宝湖道部分路段爆水管啊，宝湖道东行去广福村方向近住南运道嗰段咧就封咗路，本来经过嗰度嘅几条巴士线，而家又改道行驶噶。清水湾道去九龙银线湾回旋处一路去到孟公屋路咧，而家系较为多车，仲有就元朗公路去屯门啊、福亨村一带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 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国剧八三零，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职场妈妈唔易做，要 OT 要出差，就要帮个细路搵阿爷阿嫲，打电话俾呢、這个，打电话俾嗰、那个，几攰啊，几辛苦啊，一啲自由都冇。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外交二十问。 翻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根据基本法第十三条，外交部在香港设立了以下哪一个机关来处理和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呢？ A 特派员公署， B 中联办，定是 C 国安公署呢？ 我知呢三个机构都是中央政府的驻港机构，但他们的主要工作和职能我就真的分不清楚。 要分清楚都不难，例如国安公署，顾名思义就是负责维护国家安全，所以当然不会处理外交事务啦。 那中联办呢？ 中联办前身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在1947年成立，1999年正式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它是代表中央政府联系香港各界的重要渠道和桥梁。 那答案很清楚啦，答案是 A 特派员公署。 比你快一步截我糊添。 答啱咗啦，睇嚟大家对中央政府嘅驻港机构都有啲认识噃。咁大家知唔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除咗负责一般外交事务，例如系协调处理香港参加国际组织同国际会议嘅事宜，关于国际公约喺香港嘅适用问题，协调处理外国在香港設立領事機構或者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原來外國軍艦和外國的國家航空機器訪港都要經由他們安排處理的。 外交二十問，由香港電台、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聯合製作。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作曲陈泽鸿 ，MC 张天赋，作词黄伟文，主唱 MC 张天赋，老派若回之必摇。 能像个书生错若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 香港电台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举行，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翻到晨光第一线，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中间咧就会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咧风势就会比较大，周末期间咧天气就会唔稳定啦。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3%。 今日咧都真系想同阿小白同埋 Vicky 咧讲下天气，咁啊，因为咧啊呢个预防公示中暑指引啊，咁啊增设咗呢个工作暑热警告啦，分咗咧黄、红、黑三级啦。 劳工处噶嘛，嗰个 系啦，嗱一阵咧先同大家讲啲咧关于职安健嘅规条啦，同埋咧呢个酷热停工咧增加三级制系边三级制咧咁样，咁啊同小白同 Vicky 啊问下你哋先，有冇试过翻下工中暑啊？ 我以前朝头早 assembly 嘅时候，读书嘅时候咧，有试过， 即系诶嗰阵时个壳系其中一个壳系冇 露天啊，系嘛？ 唔系啊，佢都已经系湿，即系有瓦遮头，但系冇冷气嘅。 系 咁企喺度啦，即系嗰啲香港嗰啲湿热嗰啲啊。 系 咁你企喺度啦，已经必晒汗。 学生年代， 学生年代啊，咁、哦、真系哇，真系晕咗， 系 真系累低咗咁样。 嗰一刻嘅感觉系点啊？真系好热，好热，好热。晕咁样， 即系个人咧会开始睇嘢、哦，好似冇乜力，跟住咧啲画面开始深色啊， 系， 即系落 filter 咁样， 系， 跟住开始深色嘅时候咧，就开头都我因为我冇乜时候晕嘅，所以嗰个我都几记得。好啦，咁跟住咧黑地咯，啊，跟住都冇嘢，谂住，哎，可能个个都系咁嘅咧，可能自己眼唔知做咩，跟住你发觉顶下顶唔到嘅时候咧，你就双脚一软咧就会晕咗、 嗯， 但系好彩我都仲清醒嘅嗰阵时，即系老师就即刻扶咗我去侧边坐咁样，啲人咧泼下咁啊，好快脆就冇。 细个反而中暑，大个行山咧，行咁多都冇事啊！ 大个你反而识匿啊，你会识得匿埋，你会识得分配水啊！即系譬如我讲行山啦，你会识得匿埋啦，分配水啦，即系会不断检查自己嘅身体啊，到底顶唔顶到咧？ 系 咁，你就可以尽量避免个中暑，因为而家明白咗中暑其实真系可大可小。 细个输咩啊？输经验， 细个输系就冇经验添啊！ 细个输经验啊，中暑少少经验好啦吓，唔好太严重。Vicky 你咧吓，有冇试过出去户外工作嘅时候，或者好似小白咁样咯、嗯？学生年代试过中暑啊、 嗯？其实如果做嘢嘅话，因为要出外景嘅有阵时，其实的而且确，我冇话去到好严重嗰啲中暑， 嗯、 但系就会去到唔得啦，我顶唔顺啦，因为可能嗰朝又冇食嘢，我真系要去买冰水，我 feel 到自己嘅身体好需要冻嘅水啊。 系、 嗯。咁跟住就即刻匿入去一啲阴。嘅位啊，然之后系咁拨咯，咁唞一阵，真系饮咗啲水咧，好彩附近有士多，咁就舒服啲啦，真系慢慢 feel 到个人，因为个人系会。周身唔聚财啦，会又想呕呕地啦，然后又我又未去到真系见晒星星咁样嘅，但系就系好似开始冇力啦个人咁样咯。咁、嗯、嗰一次都惊噶， 都惊。但系旁边啲工作人员都有支援你嘅， 系啊系，即刻帮我冲去买水咁样。 系啦系啦，或者补充嗰啲电解质饮品啦、 啊嗯， 可能会帮到手 咯。有翻啲甜分。 如果中暑咧，咁大家都唔好谂住哇，即刻攞啲冰啊，攞啲即系冻毛巾，谂住即刻帮你降温。咁、嗯、因为你攞啲冻毛巾泡到啲皮肤。嗰度咧，啲毛孔就會收縮嘅， 冷縮熱漲， 係啦，啲毛孔就會收縮，因為凍啊嘛，收縮咗之後，佢就將你身體嘅熱氣咧就送唔走出去嘅，咁、 哦、 所以咧就用翻啲恆常嘅温度，咁可能會穩啲，或者叫少少暖，其實會可能仲好、嗯。 對上四年前，我一次做咗活動中暑啊，好、嗯、少嘅又係，人生我試過兩三次中暑第一次其中一次就係四年前喺河內道一個商場咧。咁咧，其他嗰啲參賽者，一跑步比賽嚟嘅，室內嘅跑步比賽啦，有蓋嘅跑步比賽，佢哋跑步咧又跑馬拉松啊，唔知要跑300多 K 咁樣，連續係咁跑啦。 即係個商場入面嗰啲跑步機嗰度。 係啦，跑步機嗰度，咁人哋咧就一個接一個嘅， 唔俾扶住， 唔俾扶住，一個接一個，即係好多參加朋友都係你啲朋友嚟嘅，我知道。 係咩？ 係啊，有啲有幾個好跑得嘅朋友，即係港台啊，已經有幾個，咁有啲主播跑得，瑞文都喺度啊， 係啊 ，Karen 都喺度，係有好多㗎，即係我哋電視部都有啲。同事有阵时会参与呢啲抗体活动，咁、 嗯、 跑，佢哋接力跑啦，我咧就冇人同我接力，我就喺度噏噏噏噏噏啦，讲到第七个钟咧，晕咯，顶唔顺，突然间向后嘅个人向后嘅咁样，跟住咧就嗰啲工作人员做咩事啊你？我估我有啲中暑啊，我得， 你着咩噶？ 落嚟先，我话。你知唔知我想我穿嗰啲透气嗰啲 篮球衫、 运动衫噶啦，已经唔关事啊，系真系太耐啊，个工时太耐啊，同埋嗰日真系超热，其实34度几。 但系嗰个系室内嚟噶系嘛？ 佢其实咧，河内道尾咧，其中一个商场， 佢净系喺个瓦遮头下低啫，但系佢唔系冇冷气嘅，真系 佢冇冷气噶。咁、但系个过程我都学习咗咩咧？就是、中间要提出休息一阵，跟住同个音响哥哥讲：，喂、推大少少个音乐先啦，唔该你。系啊， 或者换只好 beat 嘅，等佢哋跑得好啲咁样。 系啊，我以为我顶到啊，点不知顶唔到？可能，但系呢啲咧都系似一时比一时嘅，都讲状态嘅。可能嗰排状态 fit 啲啊，过到咯。 又或者个天气真系一个好，其实老实讲啊，讲七个钟咧，系真系好辛苦噶，大家都明白啊，做呢行。 系啊，咁但系咧。有工作你又要好好去把握啦、好啦嗱讲返呢呢个叫劳工处啦即係推出呢、这个叫工作暑热警告。喂、我哋呢有时做户外工作都关事喎即係小白同埋 Vicky 同埋即係收音机旁边可能你譬如做啲户外工作嘅人都关事。嗱、有一种叫轻劳动。咩叫轻劳动呢就係保安员同埋物管就係代表轻劳动啦。咁、但如果呢到黑色警告嘅时候黑色咩意思呢就暑热指数大过34 我估计咧大概就34度以上啦，咁样啦。每小时咧，麻烦你工作30分钟就休息翻30分钟啦。个工作同埋休息嘅比例咧就系50-50，即系去到黑色嘅情况吓。即系佢有个黑色，我估迟啲交天气都要再 up 埋噶啦。咁啊，呢个劳工处嘅指引咁样。咁啊，如果你系做极重嘅劳动咧， 系 如果系黑色嘅， 即系地盘咁样， 系啦嗱。佢地盤都分好多唔同工種，即係咩叫極重勞動呢？包括 扎鐵， 係啦，冇錯啦，小白講得啱啦，即係扎鐵嘅工作啦，棚架嘅工作咧，黑色警告咧係唔俾開工嘅。 係 嗱，當然你唔好， 都合理。 有啲僱主可能話：喂，唔得，唔開工， 趕工啊！ 嗱，幾好危險嘅，其實呢啲。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大家冇睇新聞，或者有陣時我哋做晨光一早唔想成日生生死死，即係睇翻啲數據咧，其實一年咧都幾多呢啲地盤工友咧熱得滯咧。叫猝死咗， 系啊， 猝死咗。 我自己其实每一日刨新闻咧，我自己都会好深噏一样嘢，就系我发觉香港工业意外其实都真系多， 系噶， 系啊，即系譬如系可能热啦，或者真系工业意外都多咧，咁所以即系唔好净系喺度谂，哇，叫做黑色呢、這个酷热嘅就话黑色去到、啊、要停工、啊，人命嚟噶， 系啊， 人哋有成个家庭喺度噶， 冇错冇错。咁啊，总之咧，佢唔止黑色停工，红色都停工噶。如果你系极重嘅呢个劳动，即系棚架工人啦，同埋扎铁工人啦等等。咁黄色警告嘅时候就可以开工啦，每小时工作15分钟就休息45分钟。嗱、当然啦，即系入边存在住好多建议啊，同埋一啲呼吁嘅，我深信。咁、你系咪真系有个计时器喺度？个扎铁嘅工人黄色啦，依家喂黄色黄色，嗱15分钟，我哋 Siri 15分钟。麻烦提一提， 提一提我哋。 咁佢就真系 set 个闹钟啦。嗱，呢个我真系唔知点去实行，但系总之指引咧， 同埋系啦， 就系咁样出咗嚟啦。 同埋嗰个嘅工作房系咪有冷气啊？咁而家其实好多都有噶啦，系咪有足够水？呢啲一定系指引嗰度又有讲到啦。系啦，咁同埋就系话，如果你嗰、那个叫做工作嘅时候咧，我谂即系去到实践咧，会有好多声音就系话，咁老板都想我哋再开工啦，佢冇叫我哋嘅，系我哋自己都自发性啊一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到时有好多嘅讨论啊。 嗯，其实咧，我想分享一个咧，就系因为我住村屋啊，我村屋附近咧，个大闸出面咧，咁就前排咧起咗一个好似嗰啲户外屋仔咁样，好似啲 间 艇 咁样， 系啦。咁、我就有一次 白色嗰啲间艇， 系啦，我就出去抌垃圾嘅时候，我就问，因为有人咁啱整紧入边内部一啲设施啦，我就问，叔叔啊，呢、个系整嚟做咩噶？咁样，咁我开头以为，咦，唔通有个看更咁样，整个看更艇咁啦？哦，原来。唔系看更艇嚟嘅，佢系附近咧有一啲户外工作者，就系夏天嘅时候、有啲咩事可以入去休息， 匿一匿嘅， 系啦。咁我觉得呢、這、一个贴心嘅系政府嘅做法嚟嘅、 啊。有冇冷气噶入边？ 我未装到，系、啦。咁但系起码就算冇冷气都好， 佢唔系未装到咁样， 佢未睇到， 佢未见到， 系啦。 嗱，有冇装咧？我唔知嘅。再加上Vicky 咧，可能要做一日地盘工友先，做啲杂工。體驗一下，咁佢就知道究竟喂熱得滯有冇得入去匿一匿咧咁樣係咪？ 佢長期開放嘅，我聽過叔叔咁樣講，就係、話就係、可以入去休息一陣啦，起碼唔使個太陽曬住啊。咁、我覺得就算冇冷氣，佢入去可以譬如食飯嘅時候有個瓦遮頭啊，其實咁樣真係差好遠。咁、我覺得。系啊，好贴心啊！呢、一个做法 系，如果唔装冷气啊，啲整翻几只大嘅窗咯，风扇啊， 佢有窗噶， 系啦，空气流通其实都好紧要嘅。 系咁啊，今次咧呢一个叫工作暑热警告咧就增加咗啦。咁、详情可以上劳工处嗰度睇翻多啲。咁佢都真系将啲工种咧分为咧轻劳动啦、中等劳动啦、重劳动啦。 中等系边几个界别、 中等咧系园艺同埋速递员。 哦， 系啦，速递员你都知 道，速递员都好需要关心噶，真系 好需要。 就譬如邮差都系噶， 系啊， 即系我哋有村屋啦，我同 Vicky 都系，有阵时见到邮差咧，即系大汗搭细汗，跟住仲要追小巴，即系睇到咧都觉得心噏。 系 啊， 又重咧， 系啊，系啊。有一次我搭小巴啦，我真系。我就發生在我自己身上邊，我見到個郵差已經拎住多，即係好多郵件，小巴滿咗咧。我真係讓個位俾佢坐，我落翻車，喂你上，因為嗰個可能成日朝見口晚見面熟咗，喂你上啦，我唔趕時間，你拎住咁多信，你又辛苦。 啊，不過咧，我又好奇一問嘅，我唔係住村屋啊，嗰啲郵差哥哥咧，唔係自己有架，譬如兩個轆嗰啲綿羊仔送， 有啲有啲冇， 或者有陣時有啲大車咁樣就。摆低咗 A 邮差、B 邮差同埋 C 邮差啊，呢、這个就负责龙尾村啦，呢、這个就负责 乜乜村啦、啊，呢、這个就负责冻子啦。我估系，我想象系咁啦。如果以你屋企嚟做比喻， 佢哋 系咪咁咧？ 通常咧有个袋嘅，咁、那个袋咧，其实你见到由我问过佢哋啦，佢话咪啲绿色咪寄信嘅，侧边有其他，譬如好似紫色咁样嘅，咁嗰啲系我嚟俾佢哋制定个袋喺度嘅，咁等佢哋唔使话一次过拎太多嘢嘅，咁但系。其实佢哋有阵时都会要即系自己攞八达通去都搭车噶，唔系话全部都系有得咁样有车送晒噶。 咁啊真系辛苦啊！我从来都好尊敬嘅，即系邮差呢一种。 而家邮差年轻化，好多系邮差哥哥，我望落去邮差弟弟噶啦。 我哋随年渐长啫，你再耐啲啊，你见到啲警察哥哥都后生过我哋好多啦。到时系啊，系啦，咁 anyway 啦吓，咁啊，仲有呢个重劳动，重劳动咧就系搬运工人同埋钉板工人等等啦，咁啊。都系啦，嗱呢啲指引嘅咧，自己上翻劳工处嗰度睇，唔系雇员睇啊，雇主要睇啊， 系啊， 你唔锡住啲员工咧，到时冇人帮你开工咧，你到时 最头痕系自己啊， 自己去扎啲啦你。 长笛被你廉价脱手再忘记，勤力上尽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住盐湖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忙叫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纯属就似那一天。时间乐队。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指着谁，谁人延续下句，人生有太多累，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7:55有呢首作品李克勤嘅延续啊。 延续啊，咁我要整证件相都要延续啊。 都要延续续期啊嘛，你都要。 系啊，我都要。 有咩证件要续啊？特区护照同埋呢个回乡证啊，系嘛？ 都要。 哦，都要。 都要。 你智能身份证搞咗啦嘛？ 系啊。 张智霖讲咗几年噶啦，系啊。如果唔系张智霖又要出嚟讲翻一次啊？ 要啦。 系啊， 系啊。 佢话讲到攰啦。 系啊。 我都要搞啊。 包括有依家兴足式呢度就系呢个一字单独嚟讲嘅。我记得噶，系啊。 不过回乡卡都好方便，即系你放上。佢其實就已經除一聲又已經過，即係用呢啲嘅方法的，而且個即係依度係令到我哋個出入境咧更加暢順。 因為回鄉卡其實就叫做綁定埋你個高鐵票嘅，其實你用回鄉卡咧，你已經可以入高鐵閘啦。咁就 好似當八達通嘟咗一下，咁都係 因為佢已經有曬啲資料嘛， 係啊係，類似啦，類似呢個情況 都幾方便啊。因為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即係呢排都有上到大陸玩啦，即係上深圳食嘢啦咁樣，佢哋哇真係好快，佢係荃灣上去，然之後深圳咧半個鐘都唔使去， 係咩？ 去啊，超快！ 半個鐘算耐啊，我40分鐘翻個廣州啦，都啊， 係去高鐵。 所以即係快啲搞完個證，又可以上去食好嘢玩。 咁搞證有咩要注意啊 ，Vicky？ 係啊，因為咧我咧就呢排咧喺度睇緊啲證件啦，我就上網見到咧，原來都有唔少嘅應用程式咧可以自己去影呢一個證件相喎。咁啊，其實唔同國家嘅 app 咧都有嘅，咁我就 download 咗一個，梗係唔使。俾錢嘅啦，咁我就發覺都真係幾方便喎，因為其實佢嘅教法咧，佢係雖然我呢一個咧係日文嚟嘅，咁但係咧。你係唔需要識日文，你都可以用到嘅，即係小白你就一定睇字啦。 我問小白咯，係有陣時我架車有陣時有啲咩，我都影相問佢， 佢 WhatsApp 我， 問佢，誒講咩啊？ 咁佢嗰個 app 入面咧就係有好多個圖畫話俾你知，即係譬如影相功能，佢就有個相機樣俾你睇，咁你就撳入去咧就知道哦呢個影相嘅。咁如果有啲圖片一張相咁樣嘅功能咧，就入去自己揀之前嘅相。咁佢有咩咁方便咧？就係你當你想影嘅時候咧。你按入去咧，佢有好有線啊，有一啲實線啦，有啲虛線啦，話俾你知道邊一個虛線要喺你個鼻度嘅，然之後咧你個下巴同埋你個頭殼頂咧要喺兩條嘅實線中間咁樣，咁佢唔單止咁樣嘅，佢個背景後面咧都有個框框位，話俾你知你個頭係要。fit 呢一個 size 咁樣嘅，咁入到去影完之後咧，咁佢有得俾你調下少少色嘅，咁但係調下少少色即係都唔係太誇張啦，即係可能光翻少少啊，你個膚色可能均勻翻少少啊，咁跟住咧你就可以話啊， 唔係去到美白嗰啲噶啦，係嘛？ 唔係冇咁誇張，佢嗰個冇咁誇張。 因為網紅嗰啲咧， 你唔會變咗樣嘅，唔會，你唔會瘦到面。你唔會瘦到面啦，你唔會改變到你嘅輪廓啦，佢只係將你嘅膚色可能真係吞少少嘅啫，係啦，即係有翻少少色素咁樣，我真係唔會太過暗沉咁樣。 但如果你整嗰啲證件相，最後要曬出嚟咧，你估佢搞唔搞得掂咧？ 系啦，佢就系我话呢个方便嘅位咧，就系当你拣佢，你影完相啦，然之后你调好晒色啦，佢就会俾 size 你拣嘅，即系个尺寸究竟你要嗰个证件相，你系放系履历表啊，系换乜嘢证啊，定系点样用咧？佢有啲 size 俾你拣嘅，拣完之后咧。佢就會有一張叫做相啦，個圖咧就係你有六個樣出咗嚟，然之後你就可以直接攞呢個 file 攞去曬相鋪度曬。咁我就覺得哇幾好啊！即係同埋你知唔知最好係咩咧？你自己可以影幾多次都唔驚， 係即係可以係咁影，又唔使怕尷尬，因為就算你喺嗰啲即影即有嗰啲曬相鋪咧，即係有個哥哥坐定啊，較高少少張，但個人企直喎，藍色背景、白色背景啊，定粉紅色背景啊，咁你影。 你都硬系咧，又真系有 自然嘅， 笑容真系争， 又费事打搅人哋咁多次啦。 系啊， 系好倾都唔会打咁多次。不过其实 况且唔好倾。 不过佢嗰个咧，晒出嚟固然之好啦。不过而家真系好多护照咧，其实唔使晒出嚟嘅。你根本譬如网上申请嘅时候已经 attach 咗。 系啊系啊，上载上去啊。系啊，咁我都觉得呢个几好。就算你出边有一啲自己有啲机咧，自己入去入钱晒影嗰啲咧，我都试过影嘅。但系出到嚟咧，我都硬系觉得赚啲，同埋佢只系俾你影四次。 系啊， 都60蚊噶， 我估你计平咗啦，我估依家唔止啊，系啊，所以都好啊 ，Vicky 呢个悭钱推介。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帮我哋睇实大市啊。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下，琴日港股咧升得几好下吓，升247点啦，成交金额咧都过1000亿嘅成交，最劲系乜嘢咧？就系内银股啦，130亿咧，咁啊捧呢、這个。四大内银咁样都中行啊喺 A 股嗰度都创新高，好厉害啊！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呢？而市况方面当然要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你。嗯， 好啦，咁其实就当然啦，琴日方面个大市啊叫做系唔错嘅，咁但不过咧，头先就咁讲啦，最主要咧靠啲即系内人类股份方面咧就带动嘅，咁同其实近排咧个市况嘅情况都差唔多嘅，都系咧就系啲资金咧就系、是、大家就倾向晒咧啲系比较估值低啦，息率又够高啦，咁你见到内人类股份头先提到啲四大行啦，普遍嗰、那个PE 都仲系吹紧三四倍啫嘛，咁但系个息率方面咧都有成七厘几百厘啦，咁所以系一个估值上边嘅一个系吸引嘅，咁其实都睇到其实而家国家嘅政策就系咩啊嘛，我哋话要个中国特色嘅估值，嗰个系一啲中字头咧、中特股一啲估值嘅收复啊嘛，咁包括内人就当然系一个选择啦，咁呢个又好又唔好啦，点解又好又唔好呢？就好嘅情况就系话呢啲股份当然带动个指数 OK 啦，但系你唔好忘记指数其实咧系必须要嗰啲新经济类股份啦，嗰啲高估值嘅股份咧上升佢先会升得劲噶嘛。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你见其实个恒指我哋都讲咗好多个礼拜啦，都唔好讲个礼拜，系以月计啊，都系咧成吹又吹起咧，都系个 range 里边行紧嘅。 系啊， 咁基本上都走唔出呢个系21000到19000嘅 range 啦。咁当然而家有啲。即系机会就系话可以暂时突破100天线啦，有机会挑战下先啦。因为早两日就100天线都挑战唔到噶嘛，100天平均线咧就而家20400点呢个位啊。 嗯，咁可能即系如果有机会挑战下高啲嘅水平，或者企得稳喺20000点楼上咧、其实市况都比较睇得相对乐观少少啦。不过 Kenny 啊，真系想请教一下，头先你都有讲啦，呢、这个中特股咁样啦，今年嘅新名词嚟噶，中国特色股值体系概念嘅股份就系叫做中特股啦，咁样。好啦。但系咧，礼拜四咧，上交所咧就会举办呢个推介会啦。咁就发现央企嘅投资价值。其实 Kenny 早两三个礼拜咧已经有提过话呢、這个憧憬内地一啲叫做中资股咧估值重估。好啦，深入啲去问一下你呢个题目啊，点解会需要估值重估嘅？而喺佢哋嗰个 PE 其实真系未必反映到好多嘅国企以至央企有上市。嘅呢一类，其实三四倍 P/E， 咁讲紧嘅估值重估又系点嘅一回事呢 Kenny， 嗱，咁估值就一定系平噶啦。头先我哋讲咗几倍 P/E 啦，咁但系我哋都要了解下，点解背后个原因系估值系平先？因为最主要第一，首先譬如我哋可以分开两大类啦。第一大类就系啲低增长啦，譬如啲基建股份方面啦，你好难 expect 佢有高增长噶，你唔会好似讲紧啲平台经济咁样双位数字上升噶嘛。咁同埋佢哋毛利率咧系好低噶嘛，可能讲10%楼下啊嘛。所以咁投资者买股票嗰时系买前景，唔系买佢平啲即系抵啊嘛，你唔会。因为嗰间公司好平啊，好抵啊，咁样大间公司冇前景就买落去，唔会噶嘛。咁所以啲投资者情愿咧就系、是、就算贵啲，我都系买啲高增长有前景嘅嘢嘅。咁所以咧就导致到咧就之前呢啲咁嘅即系中字头股份方面咧个 P/E 都比较低。咁另一样嘢就内人啦，内人方面咧，大家就担心政策性嘅问题啦。因为譬如国家话有要推动呢个经济啊，要推动翻个贷款增长嘅，咁内人就可能要。即係接受呢個國家嘅政策啦，咁就可能咧就會係放款放多啲啦。咁佢就唔係悲壯翻咧嗰個還款者嗰個係財政狀況啊、還款能力啊、資產嚟到去做一啲貸款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咧都會俾個 discount 咗啊，究竟內人雖然而家好似好平咁，但係究竟佢哋嘅資產質素係點咧？會唔會當中有好多壞帳上邊嘅問題咧？所以就會打一個折讓上去。咁久而久之咧，長年累月嘅話咧，就形成咗呢啲中字類股份方面咧，大家都唔願意俾個高估值去買佢咯。咁而家國家就希望㗎，當然啦，其實就喺過往多年咧，你見到國家方面咧都做咗好多改革嘅，包括啲國企嘅改革啦，譬如啲內人類股份嘅改革啦。 或者是一些政策上面的话呢，都市场化商业化一些的，所以变成有改变的，希望呢就是说透过这些改变的话呢，就会提升一些企业上面的估值咯。 嗯，这些投资101呢真的要跟 Kenny 学一下东西，还有呢我知道你在 YouTube 有时候都会教育下这些投资者，大家以看、Kenny 有些片都会无常地跟我们分享一下啦。好啦，那 Kenny 不如继续。 我觉得个基本面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平时大家去投资股票嗰陣時嘅話咧，除咗話聽下個 number 啦，或者睇下點樣消息炒嘅話咧，我覺得最緊要你先了解咗咧，頭先我哋講嗰啲譬如嗰個歷史背景啊，或者嗰個係經濟理論啦、甚至乎嗰啲投資理論嘅話咧，你有咗個 basic knowledge 嘅話咧，你去做投資就會安全好多。 嗯，係啊，真係唔好淨係單單咁樣啊，有個好似衝動嘅投資，即係如果你背後可以學多啲啊，或者掌握知識咧，對自己嘅加入投資市場咧都相對好好多噶。好啦，主要角度講下咧，股神巴菲特旗下嘅巴郡咧就再減持比亞迪啦，咁套現咧4.62亿元咁。持股量咧，終於跌穿咗10%，咁當然啦，即係佢持股量跌穿咗10%，都比好多散户多好多噶嘛。咁但係調翻轉頭啊，逐啲沽，其實今時今日對比亞迪嘅影響好似已經咧開始消化咗咯，係咪啊 ？Kenny， 你都係咁睇係咪？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你睇翻個股價走勢圖咧，你都見到其實比亞迪方面咧係真係唔錯嘅，即係相較翻其他啲電動車，譬如汽車新勢力嘅話咧。明顯是比較即係跑贏嘅，咁都叫重上翻主要所有嘅平均線樓上啦。咁其實當然減持會有一個陰影嘅，但你見到佢都唔係話非理定定話喺市場大幅拋售啦，都係一啲有秩序。咁你講緊都係幾億幾億，其實相較每一日個成交量嚟計話咧，都係完全可以接受得到嘅嘢嚟嘅。咁同埋睇，始終我都睇翻基本面咧，我哋都即係解釋好多次，就係話你而家開始慢慢睇到電動車個世界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咧越大咧。就越那個投資價值越大嘅，因為如果你而家開始講緊呢個減價嘅情況嘅情況之下咧，你嗰啲冇自主研發能力嘅，要靠買嘢翻嚟組裝嗰啲電動車公司嘅話咧，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嘅，因為佢哋嘅固定成本係貴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譬如好似比亞迪又好 ，Tesla 又好咧，佢哋嘅自主研發能力強，電池又係自己搞，整車都係成架車都係自己搞嘅話咧。你可以見到比亞迪咪平咗70,000多人民幣都有一部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無論係叫做中低端啦、或者高端咧，都係呢一類嘅電動車嘅龍頭咧，去掌控住個市場啦。可能嗰啲汽車新勢力咧，真係難搞啲啊！會唔會係咁啊 ，Kenny？ 會啊。其實我覺得就最尷尬就係汽車新勢力啦，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講翻以前嗰個手機時代，大家會明白啦。即係十幾年前或者參照廿零前啦，其實就基本上就手機嘅市場裏面嘅話咧，好百花齊放啊嘛。 係 好多嗰啲貼牌嘅公司啊，貼牌所謂貼牌公司咧，其實部機咧可能都係電池啊或者芯片啊成個機裏面啲主要嘅部件咧都係採購翻嚟嘅，啲冚完之後咧就貼咗自己個品牌，就當自己生產嘅咁。如果當時啲嘅手機價錢係貴嘅，咁咪 OK 咯。咁但係如果當個手機價錢肯跌跌，咁你見到而家其實品牌主要得翻幾間嘅啫喎，十隻手指都數埋啦。咁你就睇到電動汽車咧，我相信都會係有呢個情況會出現嘅。 咁投資者又可以喺呢個板塊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唔該曬 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傾咯，拜拜。 白会更充实，伤心你卸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问候自何来为挑逗 ？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慕想个生命最揭开，这恋爱感觉太似花开。听不见需要声线色彩渲染，声源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权我不应该犀利。错失若然在孤寂，让我心麻痹增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 话，怪我心小不可抵挡弱人。曾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散，难了解不期初可结果。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珍惜留下烙印，哦哦哦，如天早注定碰上你，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哦哦， 我是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中意就系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一齐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系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同两位拍档讲下呢一个啊，有趣哦。咁啊，网民咧就严选啊，全港咧手机通讯嘅黑洞，完全系收唔到嘅。 哦， 你 即刻谂， 你觉得自己住嗰区系咪手机黑洞咧？ 我谂住嘅地方偏远少少，就一定系多机会噶啦。 系， 如果你话行山，就作为行山人士咧，其实都仲有几多嘅位咧系黑洞。那个感觉嗱，每一次咧。譬如喺我屋企附近都係一樣嘅，有啲位咧，其實佢肯定係收唔到嘅，因為我都知道去到邊一段嘅路線咧，即係有陣時，譬如行山，我都會即係譬如同啲朋友傾緊，我就會同佢講嚟緊呢段路線，我就好似去咗月球嘅背面一樣， 嗯、 你係揾唔到我嘅，係啦，咁啊大概咧，以我步出去幾耐先至會揾得翻我嘅，咁。 嗯， 有陣時就會講定咯，但係有陣時如果即係自己好專心行嘅時候，都會預計到嗰個位咧係網絡覆蓋唔到。不過記住，行山陣時要注意，網絡覆蓋唔到啫，唔代表嗰個位置冇 GPS 嘅，係啦，嗰個位置都係會有 GPS 嘅。打唔到電話，但係揾到你喺邊嘅，唔使太驚慌。 係啦，因為網絡同 GPS 係兩個 system 嚟嘅，咁、所以大家就唔需要太擔心啦。 係，咁啊睇翻咧，有啲網絡嘅網民講咧，用過幾個台啊，咁多年咧，以下地點咧堅係黑洞嚟嘅。一进入去咧就上唔到网噶啦，包括有咩咧？港铁线啊，香港站去到奥运站，即系你由香港站一路搭啦，中间嗰一段即系可能两三分钟内嘅事啦。 系咪冇一个台咋？ 都唔系，我都有少少觉得，我都试过临入香港站之前咯，我喺奥运搭过去，临入香港站之前有一两分钟系真系突然间收唔到嘅。仲有呢个西铁线，荃湾西去到锦上路站，诶。呢、這个我都记得，好似都系争啲嘅喎。呢、這个 呢、這个我又冇特别留意喎。 系嘛系嘛？ 呢、這个可能等我今日翻去 系研究下， 研究下话俾大家知。 好嗱，彩虹站去到九龙湾站嘅叫港铁嘅隧道之内，即系临入嗰、那个，即系临出嗰露天个口啊，即系佢会变咗高架段噶嘛，即系九龙湾站开始。 不过好短啊个时间， 系其实好短， 系 即系有机会你系可能讲紧电话会断线， 系 但系因为而家都少人讲电话嘛，咁如果你网络嘅话，你可能譬如睇紧啲网页嘅话咧，你就唔会好觉， 系系跟住行山友都有提供，睇下小白有冇共鸣啊，行山嘅都知道冒号。 西湾亭 吓， 唔系、 哦、 西湾亭成日都 call 到的士走。 西 湾，我哋入去西贡 睇台嘅呢、這个睇台， 即系盐田诶盐咩咩白盐咩湾。 我都试过喺嗰度 call 噶，我啲队友又试过喺嗰度 call 车噶， 都 call 到 啊， 打到电话咯，至少嗱上唔上到网？你话 上到网系因为我哋系用 app call 嘅嗰阵时。 哦，仲有嗱，逐啲同大家讲，南田站经过。连电话都打唔出，仲有呢个太古城近海嘅地方。 太古城啊， 我又唔知呢、啊這个少去、啊，少去呢、啊、边、嗯。但普遍人都系话九龙湾去彩虹嗰个位系棘棘地咯。咁、 嗯、 可能都啱嘅，你啲信号可能会扰乱咗佢嗰个，即系出翻高架路段。嗯、我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干扰到。 佢有机会系，其实四 G 而家都5 G 啦，5G、4G 嘅时候，佢嗰个发射站个分布咧，可能系需要有啲调整咯。 可能系咁啊。 不过如果你话问我黑点咧，我觉得咧永远后台系收唔到电话。 边个后台啊？ 无论系所有 theatre 即系剧院又好啦，就算系啱啱金曲嘅后台啦，我都唔好收到电话噶，唔知点解噶。 嗱，呢啲工作地方就收唔到电话，都明白啊。或者室内，但系咧有个观众诶、有个听众就话啦，八乡啊，次次入到去都等于咗人间蒸发，系咩八乡啊？完全收得好差咩？ 系咩？唔系我收到嗰啲车经过嘅话，即系搭车经过，我又收到， 我都收到， 系咩？真系唔知啊， 咁啱啫，可能。 正所谓小方话斋。收到收唔到，系咪睇彩数呢就真系唔知啦吓。好，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一两阵雨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啦。咁啊，依家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0%啊，都系潮湿嘅一天啦，大家要注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政府提交的法律执业者修订条例草案，听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修例规范海外律师参与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相关草案3月提交立法会首读，法案委员会开了2次会议，公众咨询7日。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专访，否认修例是走过程，强调法案首读前已经充分听取议员意见，修例涉及的改动不多，过程已经有足够咨询。被问到海外律师和他的当事人的政见和背景会否纳入审批考虑，被指港独涉及勾结外国势力的人士，申请海外律师辩护是否一定被拒？林定国回应，不会完全不考虑背景，但亦不会单一来看，要视乎每宗案件作通盘情况。加拿大外长赵美兰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外交官赵毅，并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他說加方不會容忍外國以任何形式干涉加方內政。趙毅早前被指曾經試圖通過威脅保守黨議員莊文浩在海外的家人，從而影響議員的計劃。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批評加拿大政府的決定是基於個別政客和媒體的謊言，中方強烈譴責並堅決反對，已經向加方提出嚴正抗議。發言人又說加拿大政府刻意迎合反華勢力炒作，採取針對中方領事官員的極端行為，中方對此絕不接受，中方將堅決採取反制措施，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由加方承擔。英國商業及貿易部國務大臣莊敦文正在香港訪問，他說此行是要促進香港和英國的雙邊貿易和投資。莊敦文在社交網站上載多張相片，表示和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再度會面，進一步討論有關消除市場壁壘和促進雙邊貿易的工作進展。 他又同长和主席李泽钜同联席董事总经理霍建宁会面，进一步讨论集团在英国的投资计划。另外，他亦到数码港参观。庄敦文说，他此行部分任务是推广英国成为投资和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又赞扬香港是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和英国在金融服务、基建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都有共同的利益。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1点，升15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0.27美元，卖出2020.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28，瑞士法郎1.337，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兑美元0.678，新西兰元兑美元0.63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港城，咁亦都影响到茶果岭道去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后庙。咁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绕道咧都系车多。龙尾排翻去翠屏南村也，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丽港城啦，咁亦都影响到茶果岭道上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龙尾喺天后庙，咁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绕道，龙尾咧就喺翠屏南村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龙盘苑。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三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在科学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大埔仔村。另外一段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咁提一提，你喺新界区大埔嘅宝湖道有爆水管，宝湖道东行去翻广福村方向，近住南运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太子道西有水管急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帝京酒店第二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十大中文金曲奖：叶落冰川、泳儿；报复式浪漫、冯允谦；人啊人、陈奕迅；Dum Dum、Jenny、李恒毅；飞鸟侠、布志伦；好想约你、Gigi、严明熙；留一天与你喘息、Ian、陈卓贤；Glitter Force、郑欣宜。We all are Mirror 老派若回之必要 MC 张天赋。 香港电台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经已顺利举行，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后阴谋引爆终极结局。 逃离雷城之后，吴邪逐渐察觉到整件事幕后另有一股势力，目的是启动莲花神器，开启终极宝藏。而奸细的真正身份竟然是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最终回，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政府近年积极提倡 STEM 教育，现时本地中小学提供的相关活动数量充足，但关键在于活动质素。学校想更有效规划 STEM 教育，可以怎做呢？活动质素的准则又应该怎样制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志在校园，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底线继续有李嘉仁医生喺度嘅，医生早晨。 系啦，早晨啊，早晨啊。嗱，呢几排咧系有一个环保嘅展览， 嗯， 啊开始咧就系联合国世界地球日香港行动嘅。 哦， 系啦，呢一个咧系一个做得相当好嘅展览，我哋由呢度做一个引子。 好啊， 系一个引子咧，啊呢个阿何建中教授咧。是完全全力支持，找了他这么多年，去了17次北极4次南极的展品走出来的。 哇， 在沙田。 十几多次哇？ 17次。 哇，我一次都没去过。不过我知道医生你都去过的这些地方。 我觉得你应该去的。 OK, 应该去的。为什么呢？在你行道还是很健壮的时候，有回那么上下的银子之余。是吧，是要去的。 你何必五穷月的时候讲这个伤心的事呢？ 这个 七翻身才讲，七月才讲，是吧？ 七月的时候仲惨。 未必的，开心的庆回归应该是开心的估计。那些题材吧，讲返这个先，讲返这个先。 我呢就小弟呢就好好彩，都是2016年呢就跟了何教授去过一次南极。 嗯嗯 嗯，是一次的啫。咁啊，想再去咧都好辛苦啦。 系 啊，因为咧坐飞机坐成30几个钟头，去到阿根廷嗰头啊，咁然后再去嗱，咁啊呢个我哋唔讲啦。咁但系有几样嘢咧，我哋真系要注意嘅。嗱，第一咧，我哋无论去边一极啊，去南极或者北极啊，小弟啊只系去个南极啊，咁有几样嘢要注意嘅。第一，我哋去南极系咪好冻呢？唔系噶，点解我哋系夏天去？嗱，冬天咧就冇得去。嗱，去南极咧通常系我哋嘅12月，最多去到3月你可以去嘅啫。跟住其他嗰啲日子你唔得噶。 嗯， 系所谓要越冬，所以阿李洛斯可以系越冬咧，系冇即系唔系好多人得嘅。 李洛斯博士 系啦，因为佢咁耐咧。你个人系好辛苦，完全漆黑一片，系冇嘢睇，大风大雪啊！所以好多时候咧，喺其他喺嗰啲地方，好多国家啲人咧都喺嗰度，大家饮酒啊、打交啊咁啊，好多问题嘅。 系咩？哦， 因为好闷噶，你真系闷到你真系，你可以做啲乜嘢？ 即系可能会有啲 depression 添，喺嗰度困住咗。 系啦，冇错啦。 哦，明白。 好啦，但系当你呢个去到呢、這个。夏天去嗰陣時候咧，有幾樣嘢注意。雖然咧 係零度到啊，或者零下兩三度咧，唔係好凍。但係當突然間個風一吹咧，好凍噶。 嗯。 第二件事咧就係、是、啊，天氣好靚喎，啊藍天喎、啊。 嗯。 嚇、啊，危險喺邊度咧？ 我最危險嘅。 係、就是嗯、啊，因為空氣清新，嗰啲紫外光、紫外線。喺一個雪地嗰度咧，係、 哦、 普通。如果你喺沙漠話緊要啊，呢啲紫外光咧係四倍咁勁嘅，可以有兩樣嘢，可以灼傷皮膚啊，可以咧係雪盲嘅。 係、哦、 咁，我嗰次咧去咗一日之後咧，發覺已經黑咗。 黑咗係咪？同埋要戴嗰啲護目鏡啊，係咪相對嘅？ 係啦、嗯啊、我攞咗嚟嘅啦。個護目鏡係點樣樣咧？普通咧，我哋話梗係要防 UV 啦嚇。咁、啊、但係呢啲一個好嘅護目鏡咧，一係咧你又戴人哋嗰啲所謂滑雪啊、溜冰啊、嗯、比賽嗰啲好勁嗰啲，就算係呢啲普通咧、嗯，你會睇到唔係淨係前面，係側邊啊，側、 哦、 邊都要有買嘅、 哦， 即 係 完全盡量保護。唔好等啲 UV 射入去，嗯、 即係透光度係唔高嘅、低嘅咁樣。O K， 係因為點解咧？我哋等間再講眼方面啦。好啦、 啊， 咁啊，第三方面梗係如果你去到地方咧，有人帶住你行嚇，唔、啊、好一二三，嘣一聲，咦？點解唔見咗阿 O 嘅咧？ 係啦、 啊，哎呀，有嘅試過啊，阿、哦、何教授都幾乎死噶嚇，好、啊、危險噶，即係你睇唔到。自己一個人行去邊 啊？嗰啲咁 真係咁樣、嗯，因為有啲浮冰啊，嚇嗰度即係你唔熟咧，你就唔好滯啦嚇。咁、啊、尤其有啲咧，亦都會係一氧化碳中毒嘅、 哦， 因為喺啲地方咧，如果佢嗰、那個空氣流通唔好咧、 嗯， 你一個爐嗰度喺度，唉燒炭咁啊，你就大件事啦。 係啊，生火咁樣係 生火啦嚇。咁、嗯、啊，仲有啊，係一個。因為你個空氣好乾咧，你反而一路行咧，你會脫水喎。 哦， 你點可能孭咁多樽水咧？你樽水又結咗冰。嗱，其實如果嗰度啲冰咧係好乾淨啊，或者落雪咧，你拿嚿冰含喺口度咧 ，OK 嘅， 一樣都 OK 嘅。 OK， 係啦。咁啊，當然啊。動物啦，如果你見到只北極熊咧，你係大件事啦。佢哋啲餓到暈啊，見到一個人仔，仲唔嚼咗你？所以呢啲係即係好得意，但係要好小心啊。嗱，我哋最緊要咧著衫。咁、 嗯、 究竟你要去南極、北極係買乜嘢衫咧？哎呀，咪買件呢個羽絨咧咁啊？ 得咧？ 羽絨唔得噶。嗱、哦，羽絨點解咧？羽絨係暖。一濕咗水咧就玩完啦，嚇、 嗯、 咁、啊、所以話咧，有陣時你去，譬如去南極咧，佢哋有嗰、那個探險船咧，佢有嘢俾你嘅、 嗯， 有兩件嘢。第一咧係出邊有件外套， 嗱 啲外套咧係一件真係好好暖嘅，係防水、 哦、 防風嘅，嚇、 嗯 啊。同時咧係一件有一件喎，嗱、 嗯 啊、你最底咧。可以著一件所謂嗰啲 keep warm 啊，好暖嗰啲底衫啦，然後有一件啦、 嗯， 有一件著成三四件咁樣去嘅、嗯，啊入邊嗰件最細，然後鬆啲鬆啲，點解咧？因為你唔可以全部都咁緊，其實我哋係要有啲每一層一層嘅空氣咧，令到你嗰個人係暖啲咁多嘅，咁、 嗯、 啊第二咧，除咗衫咧。你個手套啊！ 哦，係啊！ 你個手套咧，我試過，以為帶對啊，即係嗰啲冷手套啊，夠暖啦啩。 係。 點知一落橡皮艇一濕水 啊， 大件事啦！ 結冰添啊，隻手 凍到啊！我又冇嗰啲手套，結果啲有人借套俾我，係、嗯、有啲防水嘅，一定要防水手套、 okay. 啊！咁啊，另外咧。你話唉好凍啊條頸啊整條頸巾啊、 嗯、 啊圍巾啊唔掂點解咧？你圍巾枕轉住咧，可能會跌嘅、 哦。 一跌咗落水咧，你又係冇嘅。咁所以咧係有啲咁樣嘅巾咧箍住條頸， 嗯、 條頸咧咁你就唔會跌。 哦、 同時咧你要保護你個鼻啊、嗯、你個下巴咁樣咧。一拉就拉咗上去，咁、 嗯、 啊遮住晒咧， 又會暖啲啊，會唔會啊？咁樣都 一定要啊 ，OK， 係一定要嘅。 咁啊，另外咧就講過啦，你個太陽眼鏡咧啊，最好有條繩啦。 嗯， 你唔係啊，就咁啊，冇條繩咧，一跌咗咧，你隻眼又係出事啦。 哦， 咁啊，記得你個手套咧就要多一套啊，跌咗一個，然後第二個。 所以你頭先話成本都大嘅，咁樣一開始。 好啊，另外個耳環喎。啊，靓女唔好戴个啊金属耳环喎，因为嗰啲咧就会冻失热，啊有时结咗冰咧，你系仲大件事。 呢个真系要提醒翻。 系啦，你啲眼镜亦仲唔好有啲 金属 咁多金属嘅，吓，因为会有问题嘅。好啦，咁啊眼镜我哋讲咗啦，好啦，咁啊尤其嗰个所谓雪盲啦，咁啊点解咧？因為是我哋嘅眼角膜咧，係可以俾陽光灼傷嘅。咁啊，一整到之後咧，你先隻眼啊，點解紅曬咧？咁多佢眼水流啊，眼皮又腫啊，然後好似有啲沙入咗眼。 嗯， 呢啲咧就係開始有呢個雪盲嘅現象噶啦。咁啊，最緊要咧，我哋有一個好嘅太陽護鏡啦。另外咧，你又唔好亂滴眼藥水喎、點解普通嘅我哋話攞啲消炎眼藥水咧，可能效果仲衰，係、有啲特別嘅眼藥水可以放鬆眼部有啲肌肉，咁可以咧令你唔會咁辛苦。通常咧，如果你開始啱啱一有事咧，調養得體咧，三日到咧就應該好翻噶啦。咁、但係咧，千祈唔好令到我哋嘅眼有事。 系 好啦，仲有啦，我讲过头先话，因为 UV 好劲啦，尤其喺南极啊，因为个臭氧层穿咗，咁啊变咗咧嗰啲UV 啊嗰啲紫外光咧射入嚟咧系好劲，所以你用到嗰啲咁嘅防晒咧，起码要加30。 哦， 一日仲要查几次，尤其是出外，因为好多时候咧就要落橡皮艇登岸嘅，咁系完全系晒嘅，你唔可以又担住把遮啊，好靓啊，好似卖啡呢啲，都冇用。 冇嘅，呢啲靓女同事就知道噶啦，平时 office 啊都查防晒，惊啲灯光有紫外线嘅， 有啲咁样 啊，真系噶，有啲中环嗰啲 OL， 跟住有阵时我都问佢啊，你查咩啊？hand cream 啊，或者搽 lotion， 唔系啊，防晒 office 都要搽，系啊，即系咁样噶，原来啊，真系 系啦。咁啊，另外一样咧，好彩啊，少啲咁多，就所谓 frostbite 啊，冻疮啦，尤其我哋个鼻啊、耳仔啊、手脚啊，突然间冻咧，譬如咧好风猛个风，然后一跌到零下30°C咧。一分鐘可以出事嘅，咁、不過好彩，我哋真係少見呢啲啦。哮喘嘅人又要小心啲啦。咁、所以要去極地旅行咧，就要好小心。 好， 但係你要去過一次極地咧，咁你要發覺，哇！真係原來真係世界上有咁靚嘅地方，咁、自然嘅地方，咁多好可愛嘅企鵝。但我哋嘅下一代，再下一代睇唔睇到呢？就係、我哋要點樣去環保啦？環保好多嘢嘅，包括空氣點啊，你用啲咩物料啊，唔好用塑膠啊，用啲咩塑膠嘅製品啊，代替佢啊咁樣啊，其實好多呢、這個係好一門大嘅學問。咁、但係記住，新嘅嘢是要錢的、有時咧發覺政府話：哇，咁貴，我哋唔用。但你唔用咧，你係破壞緊個地球，對後代咧就仲犀利，即係個痛苦仲緊要。所以咧，就希望政府能夠要多啲一個開放嘅態度，唔好淨係諗住話啊咁貴嘅，我哋唔用。呢、這個唔得嘅，呢、這個 應世得世啦， 係啊，應世要得 世。今日早上非常多謝曬李嘉仁醫生同我哋分享咁多，下集再同你傾過。 好啊。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你会不会都有这个疑惑的？究竟为什么我们成日硬是不见了一只物的呢？究竟那些物去了哪里呢？今天这个日子正好沉醉在这个迷思当中。 点解呢？转头话你知。I say I love you, but I don't. I say I'm fine, but I'm miserable. I'm dead, but you probably can't tell. Been scaling the walls of the wishing well. My head's in the sky, but I'm falling backwards. Yeah, the night crawling, I'm wide awake in my dreams. Wake up and I don't know.今日5月9号叫做 National Lost Sock Memorial Day， 怀念失去咗嘅袜子日。点解会有呢个迷思嘅呢？究竟第一只唔见咗嘅袜系几时出现嘅呢？呢个问题嘉明真系答唔到。不过我可以同你讲下关于袜嘅历史啊。原来早喺第八个世纪就已经开始有人用动物嘅毛嚟到整袜噶啦。而去到1000年之后，罗马人开始有啲类似纺织嘅技术出现，为咗保护翻佢哋嗰啲咁冻嘅脚趾，佢哋就会用一啲好似布艺嘅东西去到包裹住对脚。咁当然啦，用得布艺嘅嘢都要洗噶。比起其他嘅衣物嚟讲，包裹住对脚嗰块布又真系细啲嘅。咁所以有可能当其时已经开始有人唔见物噶啦。根据美国嘅非正式统计，佢哋话每一个屋企每个月平均会唔见1.3只物噶。咁所以今日我哋就一齐谂下，你曾经唔见过最爱嘅系边一只物呢？我哋一齐怀缅下佢哋啦。 靠近，平静一啲。每日放假行谂公司，浴室到个红日一支，大个声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冬啲瓦斯。树荫下吹风叹吊椅，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放松凹肚子，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荷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是粉刺，没有精力赶错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一件似轻似薄防毒衣，会 OK 冇事，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分子，尘埃未尽我发红尘大事。 陈奕迅的陈大师，我们转头回来再晨光第一线。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好，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啊，九点十分嘅时间啦噃。 系、 好，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铜锣湾区系咪铜锣？系啦， 系啊。 铜锣湾咧有一个新嘅电话亭， 嗯， 啊，呢个都几值得介绍一下，因为点解咧？电话亭咧，一直以嚟我哋大家心入边就喺度谂啦，冇噶啦，淘汰噶啦咁样。我同我仔出去嘅时候咧，我见到电话亭，我几开心啊！点解咧？我带佢同佢讲，呢、這个世界其实曾经出现过电话亭呢样嘢。 跟住咩嚟噶，爸爸？ 因为我惊佢唔知咧，跟住呢个即系电话亭喺呢个世界上消失咗之后咧，咁佢就学少咗一样嘢啦。 佢个课本入边有冇咧？其实 佢课本我又唔系好觉留意到有冇喎。咁、就系譬如有阵时，譬如 station 咁样啦，咁你去酒店都有个床头电话嘅，个柜台电话。咁嗰个电话系有条线噶嘛？ 系 啦。啲細路仔真係會問你嘅，嚇、呢個電話嚟㗎？ 哦，因為而家其實 個 mon 喺邊啊？ 係啦，少咗用屋企電話嘅， 係啦，冇啦。其實我自己本身屋企咧都已經冇電話嘅，都係用手提電話嘅。 嗯， 係啦，咁啊，即係都我都諗唔到有一個原因點解要繼續裝住嗰、那個，即係放我自己屋企。 咁、小朋友都有智能電話 的？冇㗎。 咁你如果佢喺屋企，你點問佢？ 佢有嗰啲平板啊嘛，咁屋企有 WiFi 㗎嘛，咁咪揾到佢咯，係喎。 因为咧，我屋企咧都冇地线电话，反而咧，最原生家庭，即系我爹哋妈咪嗰边就有， 系我都有嘅。 我点都 keep 住条地线电话，因为有啲咩事咧，我惊佢要打电话咧，佢打唔到啊！啲老人家嗰啲咧，同埋你有条地线电话咧，会揾到佢。特别系疫情嘅时候咧，佢哋真系有阵时校咗个手机静音咧，你几担心佢哋噶嘛？咁唔好理咁多啦，即系呢个电话由细系啦，由细用到大，冇二字头嘅时候，我已经系嗰个电话噶啦。 呢个 Vicky 唔知道知唔知 咩啊？ 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屋企电话咧系，因为我住九龙区嘅，我嗰阵时系七字头嘅， 系 跟住后屘先至就再加翻个二字头喺度嘅。我记得嗰阵时系。是港岛区是五字头咁上下，九龙是三字头咁样嘅，即系仲有呢啲加嘅，二字头系再后期。 我都是三字头嘅，我都是三字头开始，系啦。咁总之就七个 digit 啦，即系七个 number 咁样啦。 嗯。 咁但后屘咧就全个香港咧都加一个二字。 点解咧？有冇讲原因噶？ 咁又可 以啲 number 唔够用咯， 系啊，即系都系车牌啫嘛。其实车牌而家都去到 X 啦。 系啊，但系去完 X 之后咧，会翻去 WA 喎。嗱，唔好问点解，你问翻运输处，或者你叫 Didi 解答你啊呢个咁难夹嘅问题，真系唔好问我点解， 因为我谂 Didi 都唔敢乱咁答啊。 因为咧啲人有好多喜欢投资车牌嘅人，即系题外话讲少少啦，即系喜欢投资车牌嘅人，哇掂啦，即系终于去到 XX 啊咁样嗰啲咧，即系好型噶嘛，即 系 有啲男人会觉得某啲车牌。 嗰個碟字碟英文字好型，哇 X 之後喎、去翻 A 噶，大家都有啲迷思就係、 是、U U 都幾得意噶， 系啊 ，B V 咁樣都幾搞笑噶， 系啊。不過咧 A 係大家都會想攞噶嘛，因為植根咗喺腦袋入邊就係、是、你考試係 啊，你考試會唔會攞 啊？ 攞 E 啊， 系啊，考試如果 U 即系咩啊？攞 U 咪即系揸兜啊嘛，以前即系而家唔系 DSE 冇 U 嘅， 系星星咯， 系咯系啊，以前会考嘅年代叫攞 U 系叫揸兜噶嘛， 咁、但系无论点样攞 A 都系叻噶嘛，嗯、即系呢个系一个传统灌输你嘅思想啦，系、会跳翻去 A 啊，好似系唔会噶，系好似系去翻 W 嗰度，唔知点解又开始翻，嗱详细你真系问翻运输处啊， 系啦，咁啊讲翻个电话啦，咁、其实而家因为都已经越嚟越少人用呢啲电话，咁但系。但是现在都看到有一个新的智能电话亭， 我又觉得都挺有趣、因为它可以令到除了是我们本地市民，我们本地市民要其实用电话的机率，真的用公众电话亭的机率其实不多的、但是原来这个公众电话亭除了真有一些很基本的资讯之外，它有三个 mon 的，它也可以有地图的功能、即是搜寻功能、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电话亭其中有一样东西会找的，会见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本电话簿。那本电话簿真的很厚的。但 黄页啦叫做。是不是又不知道是什么来 的，这个字。 因为在经典的港产片都有出现的。 啊、 不过它的用途呢就不是用来 查 电话。 要加个锤仔他们用的。 是没有的，那些戏剧效果没有发生这些事的。好了，喂，但讲回你这个智能的电话亭，其实铜锣湾就是第一个试点。 铜锣湾第一个试点的。那么接下来它都会在其他地方有不同的试点的，咁佢用的时候啦，咁佢都方便的，除了是有一些基本的资料大家可以找啦，地图可以在入面用啦，亦都可以插电的，咁同埋去到近的时间咧，亦都可以，即系你自己有个 mobile 嘅，你自己手提电话，你智能电话亦都行到近的时候咧，可以用佢 link up 佢个 WiFi 去到用嘅。咁当然啦，你唔好上佢 WiFi 就 好多人 又开 e-banking 嗰啲就唔好啦。 但系好多人未喺个电话亭旁边咯，未会变咗。大家想攞個網絡， 或者大家搶叉電器咯，係咪啊？ 我唔出奇喎，嗱佢個叉電咧，有冇需唔需要 charge 咧？嗱，我冇入去細睇啦。咁嗱，佢有提供呢個服務嘅。咁、但如果你話坊間都有好多地方係 有免費叉電， 免費叉電有啦。 喺有陣時做嘢要去金鐘， 其實港鐵站都有嘅。 係啊， 港鐵站你如果你唔介意企喺度嘅，你咪叉咯，叉一陣咯，快叉咁樣。 我話金鐘嗰間幾好噶，有間美式快餐店咧，你一路食咧，你部手機擺度就得咯。 哦， 就叉到。 其實而家咧， 係啊， 爭啲講埋先。嗰個 M 字頭嗰個其實都得， 系咯，我未讲紧， 系就 系美食快餐， 唔系净系金钟啊，其他分店都已经系咁。 哦， 我净系知巴士有啦， 系啊， 巴士嗰个 巴士要插线噶嘛， 插线啦， 因为我哋呢啲。即系冇带咁多配备喺身咧、 坐吧台你就咁放喺台嘅啫。 哦，系啊， 系啊，同埋而家佢哋已经发展到咧，你喺台上边啦，我当你已经放低咗个电话啦，咁你佢帮你充电啦，即系当然系一个特定嘅位啦，跟住咧就揿佢 app 咧，其实佢张台上面有个号码嘅，咁佢就会直接送餐去你嗰张台嗰度噶啦，已经系、啊，其实不断即系呢啲就系科技去到帮紧人。幾樣嘢，呢就要讚咯咁樣。好啦，咁另外要讚嘅就係咩咧？嗱，譬如銅鑼灣呢一個電話亭啦，咁佢自己入去咁，當然係靚咗好多嘅。咁亦都咧就係有幾個 mon， 咁亦都可以俾大家插電。咁基本嘅叫做費用，咁嗱電話一定有得打嘅。電話打電話你可以用 credit card 啦，或者佢最簡單嘅有好多唔同嘅付款功能，即係譬如內地嘅遊客佢亦都可以 serve 到，咁亦都即係你知有好多付款功能。外國嘅譬如歐美嘅，咁佢一樣可以用 credit card 去到俾錢嘅，咁所以都唔擔心。咁你就可能人哋外國嚟到香港，咁唔識路啦，或者可能佢本身個電話冇曬數據啊，佢都可以咧喺翻呢一個嘅電話亭嗰度咧揾翻佢想去嘅地方，即係有個地圖。咁你有電話，你冇數據啫，你咪 cap 圖咯，自己影張相咯，跟住你一樣可以用到。咁我覺得呢個電話亭就係電話亭咧，佢改變咗即係電話亭淨係打電話，而佢即係係啱嘅。電話亭係要呢個方向，即係除咗打電話之外，同埋俾出人變身之外，就係要有呢啲方向啦。即係等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佢覺得啊，見到個咁樣嘅電話亭，佢入去係幫到佢， 方便啊。 係啦，咁未必個遊客中意問人噶嘛。咁如果佢又可以自己都處理到呢啲問題嘅。咁我覺得呢個電話亭係要俾個叻叻。 電話亭咧，又喺香港經典嘅港產片入邊，會有兩個情況咧會出現。第一個情況咧， 就是浪漫啲，讲咗浪漫啲嗰啲。 避雨 系啦，避雨， 避雨啊， 跟住就会一个咧，爱情故事咧就会萌生咗啦，大家一起会入咗一个电话亭嗰度避雨咁样，跟住大家你眼望我眼嘅时候冇嘢讲，跟住就，大家不如认识我啦， 系啊 ，speed dating 啊，ringing speed dating 系嘛，嗱呢个系第一个场景啦，第二个咧，如果喺经典嘅港产电影入边咧，你就会睇到呢一个咧。就是绑匪即刻攞40万赎金 摆喺边个电话亭嗰度。 哎呀我哋追踪唔到啊，因为佢只係通话到30秒咋，盡量拖延个绑匪嘅时间啊咁样。即係呢个就係第二个喺电影入面会出现电话亭啦、啊、而係几有画面嘅一个场景。不过迟啲啦就难搞啲啊。因为你个电话亭咁多功用啦、 啊。佢仲可以睇新聞。 佢咁多功能。 佢个 mon 嘛。 係咁多功能呢唔会得一两个人。 同埋。个个都累晒 。 唔可以避雨添。 所以绑匪系啊。所以绑匪都唔可以用电话亭嚟做呢、這个。因为好容易 chase 到啊。 同埋佢唔系一个真系室内咁样嘅。即系佢有个瓦遮头。但系都系。 即系唔系密闭空间嘅。电话 亭㗎嘛。咁梗系可以帮你遮一遮雨。咁都幾好嘅，咁啊睇埋天氣啊、時間啊、各樣嘅資料啊、交通啊，其實即係好似一個幫緊你嘅一個叫小小小站咁樣咯，唔錯啊嚇！ 睇舞台劇嗰陣，有冇試過喺演出開始咗十幾分鐘之後，觀眾席會慢慢著咗微微嘅燈光，等遲到嘅觀眾入場就咗？呢一個時段喺舞台劇界都有個術語嘅喎。叫做 late comer point， 即是指安排迟到观众入场的时间。那到底在一套戏入面是怎样去决定哪一个时间是 late comer point 呢？在入台那阵，导演和舞台监督就会商量，在不影响演出为大前提，找一个最合适的时间，当中同样考虑到对观众的影响，所以多数都会尽量选择转景的时候进行。不过有时候 late comer point 不是安排在转景又或者黑灯的情况下进行，而是在演员做一些合乎剧情的持续动作那阵进行，例如角色正在踱步思考这样，这样就不会令到那个时间成为空白了。不同类型的演出对安排迟到观众的情况都各有不同，有些为免影响其他观众和演员的演出，就会安排他们站去观众席后排的位置继续欣赏演出，有些就会怕影响到演出的节奏，会事先在宣传单张上面写到明迟到者不得进入，那迟到的观众就只可以站在门外面看电视直播了。正所谓准时是美德，我自己都不喜欢看舞台剧的时候迟到，因为这样就会错过了之前的剧情了。下次欣赏舞台剧嗰阵，记得唔好迟到啊！舞台剧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笑于一起，喊于一起，渐渐熟习迎合你，连习惯也太自你，与你欣赏的戏，每个观点感觉说起，迟到变了自己，而最终讨得你的欢喜，渐渐地淡忘自己，难道变做了你，世界都只得你，我却终于感到危机。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 原来沿路有点窄，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临挨落吗？成全大家。越来越多 着你去探索，我却找不到我，爱到只懂得去模仿。I see myself in your eyes, lost in your eyes。原来原谅有点差，埋没了想法陪你，放弃各种挣扎，用我视角再看，才留神阳光变得灿烂。能耐力吗？成全大家，要离别你，世界会变更阔吗？会着离别时就如知己地少少隔离，让我遗忘那从前的美好光景。Set me free and I can fly, I wanna fly。原来能用我沙哑沉溺与观察，而你已化作风景吗？让我为我负责，能沿途成长。 我是 Vicky 泳儿，世界咁大，有好多事都值得我去学习。最喜欢就是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对我嚟讲，每一日都是一个新嘅挑战。一起打开我哋嘅眼、耳、口、鼻、皮肤，感受新嘅一日啦！我是 Vicky 泳儿。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嘅时间咧，咁啊有小白啦，同埋船仔喺度啊，同阿畅倾偈嘅。 早晨， 早晨阿畅。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七点半嘅时间咧，我仔仔又约咗我啦。爸爸，今日夜晚七点半啊，记住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啊，因为有孩子城市闯荡记，系唔系咧？ 冇错啊，呢个亲子真人 show 啊，适合一家大小一起睇啦，咁每一集咧，嗰啲小朋友都有啲任务，咁啊，从中我哋去认识下啲小朋友嘅心思啊嘛，咁啊，今集接到任务嘅一对小子弟啊，就是、叫仲令同埋仲心两位小子弟，佢平时咧，佢两个咧好生猛嘅，蹦蹦跳，佢妈妈成日话佢咧。好活泼嘅， 系啊，好活泼啊，唔系生猛啊， 好 激死， 好似龙虾个， 唔系咯， 但系佢妈妈真系觉得佢哋两个活泼到咧，好似啲生虾， 我生虾咁跳，妈妈就生虾咁跳啦，俾佢激到可能， 冇错，咁啊成日想佢哋静落嚟，但系佢哋又唔会好静嘅，啊今次咧。好特別，製作組就俾咗一個任務佢哋，就係、是、咧要參加一個靜觀活動。 哇！ 好難喎呢個， 大人都唔得啦，唱。 係啊，聽佢要佢兩位咧聽下重撥啦，學習停一停。靜一靜咁話，咁究竟呢對小子弟做唔做得到咧？佢哋又有啲乜嘢反應咧？我都好好奇。搞咁多嘢，其實就唔係真係純粹想考下佢哋嘅。咁我哋每一集節目咧，都會請嚟心理學家咧，從中解讀下小朋友嘅心思，教下啲父母點樣去到教育同埋管理，即係管下佢哋啲小朋友咁話。咁今集咧個題目就係等教各位父母啊，點樣令到嗰啲孩子學習靜落嚟嘅。咁如果你都有呢個需要嘅話咧，今晚七點半記得睇《孩子城市闖蕩記》啊！ 我有啊，我有呢個需要啊！我兩個仔仔喺屋企咧都係好生猛嘅，係不過喂好笑喎、啊！今日夜晚咧，即係佢兩位嘅小朋友啦，叫仲靈仲心啊嘛， 係 佢哋玩仲撥喎，識字嘅喎佢哋，係 可能係可能 你哋啲製作組都幾好嘢喎嚇， 好啦系问下导演系咪真系呢个谂法先啊？ 系啦，咁我哋落翻嚟八点啦。八点系咪有医生与你咧？ 冇错啊，咁啊，逢星期二嘅医生与你都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嘅。咁啊，今集嘅主角咧，两 Sir 梁伟贤啊，佢啊从事医护工作四十几年噶啦。咁啊，佢觉得咧，能够运用佢嘅知识啊、能力去同埋技术咧，去帮助有需要同埋嗰啲有困难嘅病人咧，系有福气咁话。咁啊，佢真系真心咁样谂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十几年前咧。 佢曾經去過印度加爾各答呢個垂死之家嗰度服務啊，即係佢話開啟就從此開啟咗咧，佢去參與呢個人道救援啊。咁啊，自此之後啦，佢好多次咧都係運用佢做護士嘅專業知識啦，同埋佢嘅同理心，參加咗好多海外嘅救援工作。嗱，有啲水災、風災、地震、伊波拉病毒都有。咁啊，兩常每一次任務翻翻嚟咧，都同佢啲同事分享翻啦，希望咧鼓励到多啲人去延续呢个爱心使命感话。咁今晚呢个节目啦，一齐听一下梁伟贤梁 Sir 佢一路以嚟点样以生命影响生命，听一下佢嘅故仔啊。 好，咁大家一齐睇下呢啲专访啦。咁另外十点半嘅时间咧，哭与笑，唔知啱唔啱我睇你，我啊成日笑到喊啊有啫。 系，唔知你啲你啲 系咪讲笑到喊啊呢个？ 笑到喊系嗰个嗰、那个符号系嘛？咁啊系讲笑同埋喊啊，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咁啊讲乜咧？话说哭与笑咧，即系呢两个技能咧，大家其实人类啊唔使学都会识噶啦。咁啊，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原来有统计过，科学家有研究过，一个 B B 仔一日其实佢笑过几多次咧？即系原来笑过200次噶。 吓咁多噶？ 咁得意噶，原来。 系啊，但系我哋大人咧，我谂一日都未必笑过200次。即系究竟点解我哋越嚟少笑咧？喺科学上面可能有得解释嘅。咁啊，又原来即系唔同物种咧，嗰啲喊声系互通噶。系咩意思咧？即系嗰啲鹿仔啊，能够明白原来人类嘅 B B 喊紧嘅， 好得意喎！ 系啊，咁啊，究竟哭与笑呢两种人类嘅行为嘅科学研究有啲乜嘢咧？即系同埋咧呢一种表达情绪嘅声音系咪我哋人类独有嘅咧？嗱，咁啊，今次我哋用科学嘅角度重新认识一下哭与笑啊！今晚十点半记得留意呢个纪录片啦。 好，唔该晒阿祥，咁啊，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 唔该阿畅，唔该船仔，唔该晒小白啦。咁啊，转过头咧就神光 morning call， 大家可以试下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如果近排咧有啲咩开心事啊，不妨咧同我哋分享下。 母亲节，母亲节 系啊，母亲节啦。咁啊，呢个礼拜重中之重都系锡妈咪啊，1872388等紧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律政司建议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由高等法院三名指定法官审理的国安法案件，控方可用案件程序上诉，即是上级法院有机会推翻原审时无罪的裁决。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专访时解释，有别于由陪审团裁决的刑事案，高等法院三位法官的定罪必然会有详尽裁决理由，可能牵涉法律层面出错，让被告脱罪。他认为控方要求上级法院纠正错误，做法符合公义。林定国又指，目前在区域法院和裁判法院审决的刑事案，包括国安法案件，亦适用案件程序上诉。修例只是让高等法院和下级法院的机制一致，不存在输打赢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约和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注意到近期英方表示愿意维护开放、建设性和稳定的对华关系，宣布新冷战和孤立中国是错误，显示出英方愿意客观看待中国发展的积极意愿，希望双方排除干扰、聚焦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校准正确方向再出发。王毅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既是历史事实，亦是国际社会共识，希望英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巴罗表示，英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保持沟通交流，深化合作，推动构建稳定、健康、成熟的双边关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美国德州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汽车撞向巴士站候车人群，造成八死十伤的事件，警方控告34岁涉事司机8项误杀和10项严重袭击，但强调仍然调查他是否蓄意撞向人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当局相信被捕司机驾驶的汽车在冲红灯后失控，撞向一个非法移民收容中心外的巴士站，当时正有一批委内瑞拉人等候巴士前往市中心。事故造成6人当场死亡，12人严重受伤，其中2名伤者其后不治。当局说过去2星期当地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急增，原因不明，指出单是上星期四边防人员在大河谷拘留的6000名非法移民中，有4000人是来自委内瑞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星期三风势较大，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10点，跌90点，成交金额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5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5.64升1仙，腾讯控股336蚊，跌4.8，阿里巴巴81.45，跌5毫。工商银行4.69，升2仙；中国银行3.43升1仙；中国平安60.7跌4.5；美团131.8跌2.4；友邦保险82.85跌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13，瑞士法郎0.89，加元1.335，人民币6.921，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41点，升191点。港金报18,91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59美元，卖出202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嘅。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道公园的慢线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噶，一带仍然系相当之多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道，近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啊。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道公园慢线，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出口。另外咧，就龙翔道去荃湾喺彩虹交汇处附近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呢宗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多车。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彩石里嘅，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啦，所以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交汇处去到观塘道近彩石里段咧，就比较多车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油荔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冇乜车龙嘅，喺北角跑马地线就较为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繁忙，都冇乜龙尾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仲系繁忙，龙尾近爱民村。西南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去九龙就收费广场多车少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大致就回复畅顺嘅。咁至於新界區方面咧，咁同大家講下青沙管制區嗰邊嘅交通啦。青沙管制區咧就已經實施 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噶啦。所有揸车嘅朋友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就唔使喺收费广场嗰度停车嘅，可以就唔需要慢驶同埋排队噶。咁大家留意喺现场嘅交通指示啦。如果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咧，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就会在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车主补交隧道费，咁大家尽快申请啦。而家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近住和斜同埋马场段去九龙方向仲系多车，不过就冇乜挤塞噶啦。屯门嗰边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咁近住龙门路交汇处仲系多车一啲嘅。咁啊，仲有就系提下大家啦，大埔嘅宝湖道部分路段爆水管嘅，宝湖道东行去广福村近住南运路嘅唯一行车线系封咗，本来经过度嘅几条巴士线咧，而家都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喺婚姻中成长，喺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唉，而家啲后生女全部都系食下玩啊，就系唔想生细路，又唔想结婚。可以要嗰阵唔要，等到想要啦就冇，咁就唯有求神拜佛，想要一个细路，人生悲剧啊！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病毒的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Vicky 开心梗开心啦、啊！我哋嘅边一位嘅听众咁厉害，打咗电话上嚟预约咧？ 刘太啊， 早晨刘太， 早晨啊，八月康， 早晨， 哇，刘太都好精神啊， 系啊，好精神啊，好开心啊， 系啊，今日打电话上嚟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刘太？ 我个大女而家考紧 DSE， 听星期11号咧就最后一科 ICT， 我想同佢加油加油再加油。 哦，好啊，梗系要加油啦！ 后日最后一科系咪？ 系啊，冇错。 嗯，有冇谂住考完点样同佢庆祝啊？ 我哋佢就谂住去旅行嘅31号，咁啊同啲同学仔啦，咁我哋就同佢出街食下饭啦。 啱啊，食翻多啲嘢。 冇错， 系呢排应该 补脑啊，要 系啊， 唔系应该佢呢排读书多唔多食零食啊？佢 食朱古力多， 系啊，食朱古力多系咪啊？正餐 好肥嘅朱古力。 佢有 quota 唔驚， 咁犀利啊！ 勁啊！ 我冇曬噶啦啲 quota。 嗯， 係啦。咁但我想問咧，佢整個嘅考 DSE 過程入面咧，你係咪成日都係煮啲靚湯水俾佢啊？ 做媽咪梗係要做呢樣嘢噶啦，因為我哋雖然就係幫唔到啲手，但係喺精神上啊，同埋呢個飽腹感咧，會幫下佢，同佢開心啲、高興啲嘅。 嗯，咁佢成個過程入面咧，愉唔愉快定係都係覺得哎呀，好似 feel 到佢壓力好大啊咁樣啊？ 当佢有压力嗰阵时，咪揽下佢啦，同佢加下油咯，要、真系好紧要啊！呢、這个拥抱， 好 sweet 啊， 系啊，爱的抱抱啊，真系好重要、 啊。系啊，咁啊，主餸方面佢最中意食咩先？ 佢最中意食我整嘅大 蛋糕，其實佢中意食嗰個檸檬凍餅。 哇哇，你都 我都中意食喎， 你都好犀利喎！你一講講檸 檬 凍餅， 係啊，冇事，佢好中意食噶佢，因為佢會對蛋敏感嘅，佢中意食啲凍餅咁樣咯。 嗯，錯啊，咁啊，希望咧佢啊食到啲中意食嘅嘢之後咧，咁啊嚇又可以有考嘅考埋今日啊，考埋幾時啊？ 考 埋後日， 考到後日， 係啦，啊二台陪你五星星， 係啊，劉奕宣加油，我係你媽咪啊！ 佢而家听紧定系点啊？ 佢考紧试啊嘛， 佢而家唔系佢而家翻重校补课。 哦，补课、 之后听翻听重温 啦，冇错啦。 嗯，咁、我知道刘太除咗系想点唱俾女女啦，仲想有其他人都想点唱噶、 系啦，嚟紧5月21日咧就我个侄仔生日何子朗啦，同埋5月22日就我妹妹 B 女。我而家由细到大都叫佢 B 女啊， 子朗好大，子朗同 B 女 系啦。 佢争一日喎、 系啊，争一日噶。嚟紧母亲节。祝各位母亲快快乐乐咁样同一个好温馨嘅晚上啦！ 嗯，哎呀，我又借翻你呢句啊，都希望你咧母亲节嘅时候快快乐乐啊！ 系啊， 多谢你嘅问候，系啊，多谢各位。 最紧要呢样嘢啦，人啊，最紧要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啊！ 啊，阿女咧都开心啦，考埋后日，然之后高高兴兴咁样咧，就星期日去庆祝母亲节啦。 系， 系啊，冇、 错 冇错， 跟住又去旅 行。 其实我侄女咧，佢好似寻日都系考 physics 啊，咁啊咪考完嘅，咁佢就真系考晒啦。咁啊，寻晚就已经咧同佢嘅妈妈啦，即系我家姐咧，就去咗食，好似食火锅啊，食嗰啲麻辣火锅就庆祝嘅。咁总之。大家用自己想过的方法去到庆祝啊， 冇错， 未考完的呢 就继续加油， 都就嚟到终点噶啦， 陈广都陪你加油， 咁梗系啦，要啊要啊要， 冇错， 系啊，仲有冇其他点唱啊，刘太， 冇啦，唔该晒白元浩，麻烦晒 Vicky， 唔该晒，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母亲节快乐，拜拜， 拜拜。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今日嘅饮食图鉴。嗯，等我揭下我自己嗰个饮食图鉴入边介绍边款先。哦，今日呢一款咧相当有趣， 系， 亦都系极度容易整， 真系， 系啊，好容易整。咁喺街市即系需要准备粟米咧，就已经可以准备好啦。咁啊，粟米都，你中唔中意食粟米先？ 我中意食粟米。 系啊，你平时食粟米你会点整啊？ 蒸。 蒸啊， 系啊，我好中意食蒸粟米嘅。 哦，即系烚粟米啦。 系啊，烚粟米啊。 系啊，哦，好嘢喎，烚粟米都好食嘅。我中意烧粟米。 哦，都中意，但系你话平时方便嘅话就咁。 哦，咁啊系嘅，咁啊系。 同埋粟米有甜味噶嘛都。 系啊， 系啊，我会有我有食啦，我啲狗都会中意食嘅。 系，即系你一粒佢一粒咁样。 一啖啊，唔系一粒，一粒太细。 狗如果食粟米嘅话，啲便便都会 系佢其实消化唔到嘅， 系啊， 但系都系 OK 嘅，即系当然你食少少，佢又食少少咁样咯，唔系多食咯，消化唔到嘅佢哋，红萝卜啊、粟米嗰啲狗狗其实消化唔到，佢原粒屙翻出嚟。 系啊，哦，我都有问我只狗，你食咩？即系你又出翻出嚟咁样，佢望住我咯，佢望住我报一个微笑。 咁我哋又食咩粟米咧？ 咁 我都对住你微笑， 消化到。好啦，入返正题啦。咁呢个呢粟米点整呢？咁粟米先街市买啦。其实街市都有好多超甜粟。咁都唔係好贵嘅。平起上嚟呢，其实有阵时可能十蚊都有三条添。我都有买过，十蚊都有三条。咁如果你话啲好似喺节目都有讲过，係咪一直叫水果粟米，因为品种嚟嘅。咁你买好似二十，我自己有行开啲街市啦，好似唔知二十三四蚊咁就三条咁样嘅。咁又即係都系话好甜啊咁样嗰啲啦。咁有好多品种，大家自己试啦。好啦，咁当我买咗啲普通嘅超甜粟啦。咁买返嚟之后呢，咁当然将佢嗰啲 粟米酥 就搣开佢。好啦，咁你 会唔会抌啲粟米酥噶？ 我会嘅，你攞去煲水噶。 我攞去煲水。 系啊，有啲人攞去煲水，我知啊。 清热气啊嘛。 系啊。 系我会噶。 我本身我唔热气。诶，我下次清开我留翻俾你。 咁又唔使。唔使我 六点一翻嚟嘅时候，喂，我有袋嘢俾你。 粟米酥， 粟米酥咁啊，呢啲粟米酥当然系啊，可以煲水，咁啊清热气啦。咁但系我咧就抌咗佢嘅。咁同埋咧，我搣呢个粟米酥啲叶嘅时候咧，我就会通常都会留翻嗰个粟米柄嘅。唔知道你会唔会啦？ 点解嘅？我会一嚿掹出嚟， 容易啲甩咯。容易啲甩啊！咁譬如有细路仔嘅时候咧，咁细路仔咪可以拎住啲棍咯。咁系啦，佢拎起上嚟咧，其实我都会用筷子，即系如果冇支棍啦，用筷子笃入去，咁都方便啲甩嘅。不过咧，有嗰支棍咧，个感觉好自然啊，系咯，大自然咁样嘅感觉， 自然啲 系啦。咁食起上嚟好似开心啲咁啫。好啦，咁你就准备咗啲粟米啦。咁我假如你系准备咗三条嘅，咁你搣开咗啲酥之后咧，你就将佢拍一半。拍一半呢个过程咧，都系留翻俾啲男士做。因为咧会好开心嘅，啪，跟住咧就烂咗，啪，又第二条，啪，又第三条，系有一种满足嘅感觉，即系一路食一路玩。 我系老刀斩嘅， 系咩？ 斩嗰下我都觉得好有满足感。 哎呀，斩啊危险啊嘛，要斩落去嘛。 哦，你只手唔会摆埋去噶，就咁斩落去。 得，好，总之注意安全啦吓。 OK， 咁我中意啪嘅。Vicky 咧中意斬嘅，好啦，咁你分開咗一半之後咧，咁你呢一個粟米咧，咁亦都可以即係要準備咗洗洗佢啦咁樣。好啦，然之後咧，你要攞一個嘅大少少嘅碗出嚟啦，落少少水，然後咧就落啲蜂蜜入去，落水啦，加蜂蜜啦，適當嘅蜂蜜，跟住將佢攪，變咗即係簡單變蜜糖水。好啦，變咗蜜糖水之後咧，你就再加多少少嘅食用油，可能橄欖油啦，少少得噶啦，唔使太多。咁都係可以令到嗰、那個粟米食落去嘅時候滑口啲啫。咁你已經聽到啦，咁我已經有蜜糖啦，亦都有即係自制蜜糖啦，亦都有呢一個嘅 油 啦。咁你就攞住呢一個 sauce 咧，好簡單，就喺呢個粟米面上面搽。搽啊搽啊搽啊搽，好均匀咁样搽，咁你就已经 feel 到啊，佢整完出嚟之后咧，一定系好食噶啦，好难唔好食啊！好啦，咁你就放入去呢一个嘅气炸锅，放入气炸锅嗰度咧，然就跟住你就大概180度嘅温度，就整佢20分钟，咁你又听到呼咁嘅声啦，一拎出嚟嘅时候咧，都唔好谂住即刻食，你可以再辣一落多少少嗰啲叫做，我自己就中意攞麻辣粉嘅，有啲人咧中意落啲可能调味嘅香粉上去，咁你自己适随转变你自己中意嘅味道，咁渗少少上去之后咧，拎上嚟嘅时候，因为佢已经有蜜糖喺面啊嘛，有蜜糖喺面，你落嗰啲少少嘅粉咧，其实都系几好我嚟吸住佢嗰个嘅味道噶，同埋依附喺嗰个粟 粟米上面。 野味啲系咪啊？ 野味啲嘅，咁、你就可以准备咗呢一个嘅叫做粟米，亦都好简单嘅煮法。咁、如果你话放下午茶嚟讲咧，我觉得大人细路食翻一两条，我觉得都相当之唔错。今日下昼大家可以不妨试一试啊。 好，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唔食蛋糕， 食咩啊？ 都唔食。 琴日焗住食啫，琴日 一开心食， 开心噶，开 心就最重要咯。 系咯、最中意朝头早就食蛋糕噶啦，乜都未食嘅时候，咁啊系好嘅。 蛋糕做早餐。 诶、收到朋友嘅祝福啊，咁、下年再祝过吓，年年有今日，岁岁有香蕉。 最重要， 岁岁有香蕉。 好啦，咁今日食咩咧？就唔系食蛋糕，亦都唔系食其他嘢。咁咧就系讲手指。 哦，玩手指啊！ 玩手指唔系玩手指，咁话说上个礼拜咧金曲嘛，咁、我系女仔嚟噶嘛，咁梗系扮靓啦。咁、扮靓嘅时候咧，我就去咗整 gel 噶。系、啦，呢啲 我就系你而家呢啲，哇反晒光呢啲啊！ 反晒光，我咁啱，因为我对鞋系银色，咁、因为我哋大会有 呢个银定金嚟噶， 银色嚟嘅，只不过有闪粉、可能你睇落好似金色咁样， 系 银色嚟嘅。 你觉得靓唔靓啊？ 我梗系觉得靓噶， 你又觉得靓唔靓咧？ 系啦，嗱，我又好想问 啫， 唔系啊，其实男 自己中意嗰样嘢系 我衬翻对鞋啫，颜色啊嘛，我其实都好想知道男士啊，对于女仔咧，即系女士去整 gel 夹，你哋系点睇噶？ 我觉得几好睇咯，就系、我个睇法就系 唔查系咪？ 系嗱，我觉得咧，纯粹做嘢或者观感上咧，我觉得即系有呢啲指甲咧，即系油下颜色或者整 gel 夹啦，系 OK 嘅。我觉得都系靓啊，咁男人都系想睇靓嘢啫。OK， 但系咧。你同我哋食嘢嘅時候咧，如果佢係要，譬如嗰排係大閘蟹蟹季咧、我就唔得啦，我就覺得哇，佢嗰啲手指咧 藏曬， 懟入嗰個大閘蟹嗰度咧，跟住即係佢一要用手食嘢咧，咁、就。咁又麻麻個觀感又 食炸雞都炆啲喎咁樣， 係啦，類似啦，類似用，總之要用手揦嘢嚟食嗰下咧， 因為長指甲係咪啊？ 係啦，就棘棘地啊！你真係覺得咧，嗰啲蟹膏或者蟹肉咧會藏咗落佢個 gel 夾， 係啊， 因為 Vicky 都有呢、這、一個，所以我每一次因為我去我個 friend 度整嘅，我每一次都係剪到勁平，我係平曬，我冇留指甲㗎，係 係。 然之後當佢一長咧，我會自己剪走咗啲 gel 夾。 咦，咁你都幾好，即係你都洗到碗喎。 係洗到碗，唔係同埋因為可能我有養狗，唔係啊， 你都幾功能。能性喎、啊，你呢、這個你個觀點， 因為留咗指甲咧，一嚟唔方便。我試過嗰陣時留長，然之後 gel 夾咧，我發覺咧 sofa 罅嘅嘢我係執唔到。係 咯，你又驚反夾喎、 啊？驚反夾，同埋我驚我篤親我只狗隻眼。 哦， 係啊，我驚整親佢哋。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平時都好少留指甲嘅。 係啊，而家留長咧，我哋有時坐得咁埋都驚你篤到我。係 啊， 你唔係淨係篤到你只狗。 最初係。你唔好讲错嘢啊！咁咧，今日想同大家咧，唔系就咁讲 gel 夹啦。其实咧，原来其实当女士啊，如果 gel 夹得唔好嘅话咧、 哦， 或者有啲咩问题咧，系好容易咧出现灰夹嘅。咁、 哦、 其实咧，网上面咧就有一个泰国嘅女仔咧喺社交媒体咧就分享咗佢自己咧 gel 完夹之后，佢发觉佢嘅指甲受到严重嘅感染啊！咁、其实 gel 夹点解可以有感染咧？咁其实喺整 gel 夹过程当中，嗰一层嘅 gel 夹啊。佢冇真係可能因为有啲原因啦，佢冇黐實个指甲面。 其实係咪嗰啲 gel 夹呢？因为我唔係好熟啦。 樹枝啊， 即係係啦，即係佢搽上去嘅时候係有啲令面咁样嗰啲。 係啦，有啲令面。 有啲令面嗰啲其实就已经都叫 gel 咗夹㗎啦。 係啦。 哦、 有啲系噶，专登系透明，你又唔觉 透明 噶嘛？ 有啲系中意贴贴纸嘅， 系嘅。 咁、有冇 多款嘅？ 有冇指甲纹身噶？其实我想好奇问啫，有冇噶？ 即系印啲嘢落去 啊？ 有我见过啦，嗰阵时 而家有啊。 系啊，圣诞节啊，有啲人特登印嗰啲圣诞老人嗰啲样 啊， 咁啊 几 得 意喎！有啲系贴纸，有啲系画咯，我知道。 即系五只手指都有圣诞老人、 啊。系啊系啊， 纹身咧，我自己最接受就系摆落只指甲嗰度，因为慢慢退地， 佢会生翻出嚟。 咦、啊？嗰啲万圣节咧，十只手指可以纹只十只眼，够恐怖喎、啊！咁样、啊、 都几得意喎， 可以。 我估咧嚟紧，即系譬如真系万圣节去到即系十月尾十一月咧，其实都开始多人会。整呢啲唔同顏色嘅指甲，我有啲朋友 聖誕節都會，新年都會。 係啦，我講應節嘅新年有啲人就會整紅色啦， 跟住新年可以將嗰啲賀祝賀嗰啲咧， 恭喜發財。 係咯， 啊、我祝你，跟住就举啲手指出嚟。 哦，咁又唔好举手指， 唔系咁好嘅，唔系咁冇礼貌嘅。 讲 还 讲有口噶嘛？我哋做 DJ 出口系比较好啲 出嚟啦，祝福语系咪先？ 系咁，我继续讲翻个指甲啦。咁佢咧就呢个女士咧，就系、是、做咗 gel 甲之后咧，就发现佢点解出现咗灰甲嘅情况咧？就系、是、原来啲 gel 甲啊，冇好好咁样咧去搽喺个指甲面。 嗯， 咁就变相咧中间有罅隙。咁、当有罅隙嘅时候咧，洗手嘅时候啊，就会入水。 嗯， 然之后就焗住咗佢入边咧，就生菌啦。 哦，因为焗住咧，其实都几干爽噶嘛。Suppose 唔系啊，就系有罅，佢搽得唔密啊。 哦、 然之后咧就会令到佢入到水入去啊，即系指甲，即系个 gel 甲同个指甲啊中间啊， 有罅隙。啲人话 gel 甲又。明明都唔係好長，但都唔肯去洗碗啊，就驚入水。 就係你都係諗緊洗碗嘅， 一定 好人好功能性， 一定一定 gel 甲唔一定係會咁樣嘅，只係有一啲原因導致、導致咗佢出現咗罅隙，係啦，亦都或者係因為啲工具啊。冇消毒得好好，咁就導致會咁樣有呢啲情況發生。咁、但係大家就要注意啦。其實 gel 甲開心嘅、即係大家扮靚係開心 你。你開心就好，正所謂 你開心就好啦。 即係講咗咁耐啦，我同小白冇得 gel 甲。 你開心我哋都安樂。 唔係，我幫你哋攞翻嚟搽指甲油啊。 咁唔得， 我又冇，我冇所謂、啊。你冇啲貼紙啊？你幫我貼一貼，我想貼眼睛得唔得？ 你想你想貼完之後拖個仔，拖住個仔，跟住個仔就問做咩爸爸嚟？變咗媽咪嘅。 生多咗。眼 可能真系咁样啊吓，咁啊，即系我见有啲歌手朋友咧，男歌手啊，佢哋都会整 哦，系啊， 系啊，好有型咁样， 视觉系啊，系咪 又系啊，视觉嗰啲咪咁， 呢个日本嗰啲啊，旧时我哋嗰 啲 band 仔啊 ，Japan 嗰啲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咦你识 嘅？我识 Japan 啊，我识啊， 估你唔到 啊，咁啊，唔知会唔会依家我都见到有啲偶像，香港本地偶像咧，有阵时上台嗰阵时有啲演出咧，都会查下手指甲 啊。 咁我同小白 handle 唔到啊！ 唔系啊，小白话想噶。 我以前我喺翻印尼玩嘅时候，啲表妹又帮我 查过 呢啲 嗰啲玩 嘅，我有查过。 我真系人生未查过手指甲。 好彩你系仔仔咯，如果唔系啲女女都话爸爸俾晒呢啲脚趾我。 真系唔知系咁啊！咁啊，总之大家有阵时谂下计仔啦，扮下靓都系好嘅。 系啊，最紧要就系咧两三个月就停止一次咁样，俾佢休息一下。 我要休息噶， 系啦，俾佢休息下啦。 好啊，你呢个温馨提示非常之好啊。 系 好，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拜拜。